的司机，正在调查事故原因。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在覆盖华南，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及雷暴。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之后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嘅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东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3级，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南风1级，能见度10公里；再系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疫情肆虐，大家打咗疫苗就可以减少前线人员嘅沉重压力。 打咗疫苗，除咗保护自己，亦都可以减少佢哋受到感染嘅机会。 我哋一齐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 向全港奋战嘅每一位前线人员致最崇高嘅敬意同谢意。 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要居住环境安全同健康，业主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楼宇嘅排水系统，仲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嘅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同市区重建局嘅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早晨啊，各位听众，你哋好啊吓，咁啊，朝早嘅时间嚟到6:07啊，8月29号，咁啊，农历嘅8月初3啦，咁啊。8月29号咧，咁啊都见到哇，时间都过得相当之快。咁啊，农历方面又去到8月啦吓，咁啊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5%。今日嘅天气都系酷热嘅。咁啊，见到呢个酷热天气警告咧，朝头早嘅时候都已经生效紧啦。啊，咁啊，所以咧各位听众啊吓，咁啊你哋都要留意住呢个补水。咁啊呢两日咧，咁啊天气咧都系比较上热噶啦。咁啊，寻日可能热完一日。今日系啊，都要再顶多一日先。咁啊，如果你话嚟紧嘅天气嘅话咧，咁啊见到星期二嘅时间，咁啊其实同今日都系差唔多。反而咧去到中后期啊吓，咁啊星期四五嘅时候咧就会开始有啲雨水啦。咁啊大家又要留意住，不过啲雨水都系落一落嘅啫，又冇话真系长落嘅，系咪？好啦，咁啊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咁啊直播室入边继续咧都有白元浩小白陪住各位听众喺星期一嘅早上。一齐起身，一齐加油，一齐努力啦！ 晨光每日一格。 我哋每一个人心里面总是有一个的英雄人物的，所谓英雄人物即可能是、啊、他有机会是你家人、啊、可能是你、爸爸妈妈这样，令到你觉得、哎、他真的很犀利、哦、他呢是真可以在、我艰难的时候帮我、啊、在我最辛苦的时候他是完全不会计较的，好无私嘅你咁样去到帮我嘅，爸爸妈妈就肯定系啦。啊，原来身边都有好多嘅朋友咧，都会一样嘅、哦。咁大家都会可能见到对方有困难嘅时候咧，会全力去到帮忙，全力去到咧就系、是、做好，同埋互相去到紧守住大家嘅岗位。你心目中嘅英雄系一个点样嘅模样咧？当你睇到，当你知道咗之后咧，你总系会有一种好似崇拜佢嘅心态，总系有一种好似想模仿佢嘅心态。所以呢，如果你又是贵为人英雄的话呢，那你又要注意着自己那些的言行了，可能影响着其他人的。那在你心里面，心目中的英雄又是哪一位，又是怎样的模样呢？如果有的，不妨呢啊跟他讲一下，啊有一样东西我都很尊重你的，什么事啊，这样互相去到影响，互相将一个正能量去到交棒，那么大家都可以做得更加好。 有次多问巡视，有次到问责，有次在流话，成日照住镜，大大眼仔差啲爆镜。有冰冰咁似，冇痴啲咁正。行路搭地铁，似系发哥嘅平凡人，系个平凡人。仲有银行文员似刹那人，打爆电脑日又扮，夜又扮，日日扮。人人敬似，似艺人，似大人，似我人，好幼稚。叶问扮叶问，做叶问。我是谁？你是谁？好庆幸系我几次 I am man, I am man。无力化身，鬼咁多钱，鬼咁多女客窒人。公众偶像，公众偶像，唔够分，边有一位，边有一位会认我 I am man, I am man。纯属似人，可以打机，可以写歌，继续唱。中意我扮，可以照扮，系似人，好似呢位，好似呢位郭伟亮。个个叫我做唐尼，有串有环气，但眼有龙鼻，谁又理会我努力作曲一九八四。我好少拍戏，你好少会理，期待我合照细路最多确实离奇，是确实离奇，是歌奇文离奇，似铁甲人到全运气，日又扮夜又扮，日日扮，人人敬似，似艺人，似大人，似爱人，好有志，叶问叶倩文叶佩文，人人有似，宋慧乔敏大人。 郭伟良 Iron Man， 29度的气温，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紧。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 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么、啊、晨光百科，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这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的晨光 Coffee Time 有我 Barbie 林慧、啊、本港确诊的数字似乎有所回升，市民都提心吊胆，部分长者更加因为觉得好累，胃口欠佳，所以成日疑神疑鬼，担心自己确诊、啊、不过其实中医和西医都认为胃口不佳的成因有好多的，不可以因为这样就判断自己是不是染疫。肠胃科专科医生黄子群就说了，人脑入面的下丘脑会接收脑部和身体不同部位的信息，来到控制影响食欲的分泌物。只要不受到外来因素的影响，它就会分泌物质指示人体出现食欲。不过下丘脑很容易受干扰，好像是情绪、不同部位的疼痛或者发炎都会影响它的分泌的。医生就坦言了，胃口改变的原因其实有很多的，可能是心理因素，好像是心情不好、抑郁等等，又或者是身体不适，例如有发炎症状或者是患病，都会可以是成因之一。不过医学界呢就没有硬性定义为什么没有胃口，亦都不能够因为胃口的改变你都判断人有没有染上新冠病毒。而注册中医师刘子宁就说了，天气湿热、饮食不当或者脾胃虚弱等等的情况，都可能会导致消化不良和食欲不振。他就解释了，由于脾主消化和吸收，而且有运化水湿的功能，所以身体如果湿气过多的时候，就会令到脾脏运作失常，容易引起水液内停，继而影响胃口。另外多思伤脾，即是说思虑过多、心情不好的话，亦都会对脾胃有损伤的。尤其是长者如果成日都缺乏运动，再加上疫情底下的活动和社交都减少，就好有机会导致情绪抑郁，令到胃口大减了。其实长者随年纪增长，味蕾亦都会退化，对食物的香味和敏感度都会下降，再加上咀嚼吞咽的功能可能都会转差，肠胃蠕动亦都会变慢，这些因素都会影响食欲的。如果食欲不振的问题持续了一段长时间，更加会出现身体疲累、贫血、肝咳等等的状况，那就要多多注意了。因为食欲不振其实是内脏器官患病或者老化的警号，造成食欲不振的一大原因很可能是肝炎、肝硬化、肝癌等等的肝脏疾病。如果皮肤、眼睛都出现发黄等等的症状，更加就不可以轻视了，必须要尽快求医。那到底有没有方法可以改善口胃口呢？中医师就说，其实平日的起居应该要保持规律，建议饭前的半个钟头饮一杯陈皮茶刺激食欲，饭后的半个钟就可以散步20分钟，期间可以轻轻力搓下个肚子，藉此促进胃肠血液循环同埋胃液的分泌，咁就可以增强胃肠的消化功能了。医生亦都话，如果要保持肠道健康，平日呢都要维持均衡的饮食，当然如果有不舒服的话，就要尽快求医找出病因。若果身体没有病痛，就要多些做运动，保持心境乐观开朗了。疫情期间知道大家都减少了很多社交和聚会的了，不过有机会的话都可以试试用一些远距离都可以达至近距离的软件又或者是方式来互通消息，互送问候和温暖。如果正值这些艰难时期都得到这么多关心和爱的话，

有一个咧叫做乐灵电竞体验日啊，咁啊喺寻日嘅时间咧，咁啊举行啦，啊都得意喎，点解可以介绍俾大家咧？咁样啊，原来呢一个嘅活动咧系以一个叫做电竞麻雀嘅，电竞麻雀原来都系一种嘅运动嚟嘅，啊做主题，好啦，佢咧就限60岁或者以上嘅长者参加，咁啊疫情底下大家都知啦，啲长者都好难齐脚噶啦。而家有9000多宗啦，不过唔紧要，我哋咧希望在明天啊吓，咁啊有参加嘅长者就话到啦，疫情之前咧一个星期咧就玩呢啲打牌一至到两次，呢段期间咧咁啊减少啦，每一个月咧可能只系打一次嘅啫，咁啊更加有啲90岁嘅长者就反映呢段时间啊，即系人同人之间嗰个交流咧就少咗啦，有时咧都唔敢聚会，咁啊所以咧就转玩一个电子麻雀噃。大家都認為，喂，梗係同真人好玩啲啦，咁啊，好似有聲畫同步嘛，咁但係而家咧就叫做疫情底下咧，唔緊要啊，玩住呢一個咧就電競麻雀先。啊，呢一個活動咧邀請咗115位60歲或者以上嘅長者咧去到體驗嘅，咁啊當然大家都係嗰句啦啊，我哋咧就想快啲可以 join 埋一齊，即係見到面嘅。啊，頭先聽新聞都話到。戴得口罩多啊，都驚啲年輕人咧唔識得同人溝通。不過唔緊要，又係嗰句啦，搞翻多啲唔同嘅活動，咁等年輕人咧又可以即係唔需要太過擔心呢個社交嘅問題。咁啊，舉辦團體嘅發言人就話到啦，活動都已經原來連續5年舉辦噶啦。咁啊，之前4屆咧，咁啊都係玩足球 game。咁啊，今年疫情咧，咁啊影響到唔能夠入去老人家嗰度訓練啦。咁啊，啱啱咧就一個叫做員工啊，推出咗一個咧同麻雀有關嘅遊戲。咁所以咧啊，選擇啊唔使預先教大家，但係大家又會識得玩嘅，於是乎咧就選擇咗麻雀啦。啊，反應咧都熱烈嘅，咁啊佢哋都希望咧可以即係用呢個麻雀繼續訓練下自己嘅腦筋啦，咁啊更加咧就可以透過呢個互聯網解決疫情底下未能夠咧就係同其他人見面嘅一個問題，咁啊呢段時間都辛苦噶啦，咁啊大家咧都要諗下計點樣動動腦筋。如果咧成日都唔動腦筋嘅話咧，個腦咧我哋成日都係有個俗語叫點啊？個腦啊好容易生鏽嘅，咁所以咧諗下辦法動動腦筋。喂，除咗麻雀之外咧，其實坊間仲有好多唔同嘅玩意嘅，例如咧玩一啲益智嘅棋類遊戲啊。其實好簡單，就算飛行棋啊，你玩得叻都係有講策略噶嘛。仲有譬如象棋啦。中國象棋、國際象棋啊，呢一類型嘅棋類活動啊，波子棋咧都係非常之考腦筋嘅。咁啊，大家如果有時間嘅時候，不如大家咧就多啲動動腦筋，咁啊令到自己嘅腦多啲識得急轉彎啦。 對對錯錯，愛過了太多。快快喝醉忘了我，从到我出世到现在，从到你出世转眼60多，冷冷暖暖看过了许多，而说说笑笑仍然在奔波，从对你喜欢哼的歌，从对你关注比我父亲多，曾经一起开心天真走过了田野，曾经不经不觉内心经过了狂野，如今看见岁月无声，一切变化感叹有一些，身处丛林峡谷闯不出荒野，地厚天高只感觉人在野，霎眼已坐上道别青春的火车，自力更生的宝舍，历尽沧桑的世界，爸爸我在这， 开心天真走过了田野，曾经不经不觉内心经过了狂野，如今听见岁月如歌，一切变化感叹有一些，曾经身处丛林峡谷闯不出荒野，地厚天高人感觉越野，我带你坐上道别青春的火车，自力更生的谱写，历尽沧桑的世界，爸爸好嘢。 Alan 布智伦嘅《爸爸好嘢》Little Boy， 时间嚟到早上6:29啦，听听新闻简报先，转头翻嚟二台普通话台，继续晨光第一线有白月后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李立业话，为一度短暂停止呼吸之后出现思考症的17个月大男婴仍然情况严重，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但已经调低氧气容量，亦都冇再出现抽搐。而在玛加烈医院留医的10岁确诊男童，已经由儿童深切治疗部转到去普通病房，仍然要使用低浓度氧气，而家情况稳定。私家医院提供给公立医院转介病人的364张病床中，已经使用237张。李立业说，双方在早期对接或沟通上要多花时间，但目标一致。随着已经熟习的流程，转介病人的情况已经提升。至于指定诊所和遥距诊症服务配额，由2200个增加至3300个。医管局认为遥距诊症有助减轻指定诊所压力。新加坡副总理兼经济政策统筹部长王瑞杰昨日至星期三对香港进行工作访问。根据新加坡总理府网页，王瑞杰在香港期间将会和行政长官李家超、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会面，以重申两地之间强大的关系，并讨论如何进一步加强合作。王瑞杰将会在星期三出席第7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的政策对话环节。本届论坛以“携手共创新篇章”为主题。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认为，今个星期举行的欧盟外长会议不太可能一致支持向所有俄罗斯人实施签证禁令。博雷利接受奥地利传媒访问的时候说，不认为切断与俄罗斯平民的关系对事态有帮助，亦都不认为签证禁令获得一致支持。他说需要检视一些俄罗斯人获得签证的方式，寡头不会获发签证，欧盟必须更有选择性，但他不赞成向所有俄罗斯人停发签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卡纳尼说，恢复履行伊朗核协议谈判中大部分问题已经解决，剩下的几个问题敏感、重要和具有决定性。卡纳尼接受当地通讯社访问的时候说，伊朗专家正审视美国对伊朗提议的回应，伊方将会在专家会议结束之后第一时间回复美方。他说伊方寻求一项良好而持久的协议，希望美方理性行事，形成政治意愿，考虑伊方的正当期望。欧盟今个月8日向谈判参与方提交一份关于恢复履行核协议的最终文本，伊朗其后就最终文本提出修改建议，伊方24日收到美方的回应。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2-3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和雷暴。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眼红、 暴躁、 口沫遮拦、 粗口烂舌， 煮饭嘅人好怕见到佢， 但系食饭嘅人就好想撞到佢。 佢就系、 是、I'm Gordon Ramsay。 电视节目《Gordon Ramsay 风味之旅二》 系疯狂嗰个疯啊！ 地狱厨神 Gordon Ramsay 勇闯南美、南非、克斯曼尼亚等地，亲自上山下海采集地道食材， 一边闹神闹鬼， 一边煮出九大鬼。 今晚十点半， 港台电视31。 疫情肆虐，大家打咗疫苗就可以减少前线人员嘅沉重压力。 打咗疫苗，除咗保护自己，亦都可以减少佢哋受到感染嘅机会。我哋一齐守护香港。香港电台第二台 向全港奋战嘅每一位前线人员致最崇高嘅敬意同谢意， 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子宫颈癌是可以预防的，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不用怕尴尬，就算好忙或者打了子宫颈癌疫苗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看看啦。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早晨啊，朝早6:36嘅早上，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嚟到8月29日啦，咁啊朝头早，哎呀又系29，系咩咧？29度嘅气温，同埋酷热天气警告啊生效紧嘅，不过今日空气就一般啦吓，咁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5，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嘅，咁啊朝头早等我打俾阿钟哥先，早晨钟哥， 早晨啊小白， 早晨， 你就话讲嘅所有天气咧， 吓， 因为我完全感受到啊。 是啊，已经好热啦。 天气嗰、那个唔系咁干净啦。 哦， 有啲灰咧。 系， 咁有啲热咧。 吓， 咁有啲湿湿立立咁咧，即系样样都齐晒。 哎呀，咁即系麻麻地。其实呢、這个呢种嘅天气咧，就令到人哋体感上唔系咁舒服。 啊，系咪即系就系入秋嘅先兆啊？ 嗯，系。 即系慢慢就开始就个天开始灰，系秋天个天灰啲噶嘛。 哦，系、哦， 系啊，即系冇咁阳光普照，有一种嘅，即系正所谓秋来也秋去啊嘛，秋风叫人掉眼泪啊嘛， 掉眼泪都系因为多沙啫， 吹沙入眼咁样， 吹沙入眼啫。 我想问下你咧，即系如果譬如话你遇到一啲好紧要嘅嘢，咁你又惊唔记得，譬如话听日要做，又或者嚟紧要做嘅嘢。你会有啲乜嘢嘅处理方法咧？ 喺电话嗰度 set 咗佢咯 ，set 咗佢啦。 系啊，即系我譬如预计自己到底系几多点要啲乜嘢喺边一度嘅咁样。咁通常咧就会睇翻个时间，例如可能我下昼3点要打个电话咁样啦。咁你好人好姐好难记得打电话噶嘛，或者 send message 咁啊摆低嗰个alarm 或者 set 咗个电话嗰度，咁啊差唔多可能2:55咁啊自己提一提。喂，转头5分钟要做咩啊？咁样。 如果那个电话的内容很重要的，你会不会预先呢试一次先呢？ 哦，那就应该不会、啊。 哦，唔会啊， 系啊， 即系大约嗰个电话里边有啲内容你要讲嘅，会唔会先试一次先咁 样？哦，会 mark 低啲 point 嘅， 嗯， 系啊。 咁我教你一个好用嘅方法咧， 吓， 咁其实都等于你 rehearsal 啊，即系彩排咗一次嘅。 嗯， 咁以前咧即系都学过一种方法，譬如啊，你要做一件事，那个事里件事里边咧有十样嘢你要讲嘅， 吓， 咁你即系话你惊到时正式嘅时候。你唔記得講啦，又或者撈亂咗啲次序啦，或者唔知點樣咧，咁啊唔係喎，咁如果我臨瞓之前我好攰，仲有冇得排多一次啊咁樣？其實有仲有一個方法你可以用嘅，就係喺你個腦裏邊自己行一次，即係你匿埋眼臨瞓之前咧，你就要幻想自己用即係等於你打呢個電話啦，咁你要講嗰十樣嘢，然之後你。个脑里边幻想你自己讲呢十样嘢讲一次， 我通常讲到第二样就应该瞓着噶咯。 哦，咁啊，早啲休息啦。如果系太攰咗咁样，咁如果唔系嘅话咧，其实咁样系好有帮助嘅，即系等于你排多咗一次嘅。 系啊系啊，即系 rehearsal 咗多次。 系啊，呢个方法点样嚟嘅咧？就系以前排舞台剧嘅时候咧。咁嘅时候，喂，你舞台剧排你一次个成几廿人要 call 晒啲人翻嚟噶嘛？咁啊，如果唔系次次都可以咁多人嘅时候，又想自己喺屋企嘅时候可以叫做 run 多一次，即系行多一次嘅时候咧，咁佢就用呢个方法，即系临瞓之前匿埋眼，然之后由开幕开始，你成件事你排嘅时候已经有个感觉喺度噶嘛，成件事喺你个脑海里边由头到尾行一次，当然咧嗰、那个速度。你可以教快教慢啦，譬如话如果有啲位置你已经好熟习或者唔关你事嘅，你咪快镜咁过咗佢咯。如果啲紧要嘅，你咪停低咯。咁如是者由头到尾行一次，咁你第二朝起身咧，其实你记得好多嘅。咁即系等同咧，你 rehearsal 彩排多一次咁解。 哦，我自己咧突然间都谂翻起，即系既然钟哥就用呢个舞台经验咧，去到令到我哋都学识咗点样记低啲嘢熟啲啦。我自己咧即系有阵时如果要出去做嘅，要记稿嘅，有啲稿要背嘅。 系啦系啦系啦。 系啦，我仲有一个咧方法都唔知好定唔好，我又觉得好似咦都 OK 凑效，系咩咧？就系我会事先咧就攞住份稿。即系我需要记住嘅嘢啦，咁如果听众唔使记稿嘅，记一啲要记嘅嘢，我咧就真系攞个录音机出嚟，我由头读一次。跟住我有阵时咪出去跑步嘅，或者 咁咪自己听翻。 系啊，我不断自己听。其实我冇特别记嘅，跟住我可能再roll 机嘅时候咧，我再望多一次，真系顺啲嘅。 呢个又系一个方法嚟噶，即系你自己讲一次， 系啊， 之后你自己听翻一次，就 系 一个方法嚟噶。 系啊，连埋嗰啲系原本好甩甩咳咳嗰啲字咧，你都冇乜信心嘅。但系去到嗰个位咧，啊又好顺利过咗咁样。 系啊，咁所以咧，呢啲方法咧，你唔使话，喂，我要 call 齐啲人先嚟做、 啊。 其实自己都可以好多方法咧，你自己尝试一下做，令到自己加深记忆，同埋你都熟习啲咧。 系啊，以前嘅年代就话要特登买支录音笔啫，而家个电话都录到音啦，呢啲方法好方便啊。 系啊，所以即系不妨试下。 系啊，哦，仲有好多方法嘅，咁啊，钟哥下次又同我哋讲下啦吓。 好啊，好啊，好啊。 好啦，一阵见，拜拜。 好，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每朝六点，你想做乜嘢呢？继续瞓觉，冚埋张被，已经谂紧安排假期，限杯咖啡，准备翻工，拖住伴侣只手，一齐出门口。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住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永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可 以。晨光百科， 新界的气温呢，今天同市区成日都说喂有分别咁样。咁啊，譬如热嘅时候咧，又会话啊，新界就会再高多一两度。记唔记得冻嘅时候咧，都会话新界嘅气温又会低多一两度噶、哦。知唔知道系咩原因咧？嗱，香港嘅地形非常之复杂嘅，除咗咧就维港两岸地区之外啦，仲有山脉、平原、盆地，所以气温分布咧其实唔系好平均嘅。咁我哋亦都唔能够单靠咧就天文台嘅气温去到评估自己身处地区嘅情况，咁啊有机会着错衫，咁啊到时就怨天文台唔准嘅咁样。 人家有分區的温度的嘛。我們現在這個29度的氣溫現在就29度了，這個温度呢就是天文台經過各方面的統計得到一個的温度呢就提供給電台的。我哋另外亦都要留意，市區嘅高樓大廈都好多啦，部分咧係大部分添啊，亦都係混凝土嘅結構，日間吸收呢個太陽嘅熱量，夜晚亦就釋放出嚟，加上車輛嘅廢氣等等嘅温室氣體積聚，咁啊減慢呢個降温。北面咧即係新界嗰邊咧，亦都有大譬如大帽山啊、獅子山等等嘅阻擋，所以晚上嘅氣温咧其實咧就會較一般嚟講咧就同市區不一樣啦。热嘅时候可能会热啲，冻嘅时候可能会冻啲咁样。不过整体性嚟讲咧，都系会凉少少嘅。入夜嘅时候好啦。虽然近年新界都发展唔少啦，咁但系冇山脉作为屏障，咁加上咧叫做植皮嘅因素啊。新界散热的而且确咧系会较快，夜晚嘅气温咧就普遍嚟讲都会较九龙啊、香港岛嗰边咧就舒服啦，因为即系散热较快嘛，冇咁多啲混凝土。新界咧，亦都系好多都系树木同埋草地，云、风同埋水气对减慢降温咧，其实亦都有重要嘅作用嘅。云咧就好似一个煲嘅盖咁样，阻挡住热量向高空散失；风咧就会将地面低层嘅空气混合啊，令到这个降温嘅速度咧就会减慢。水氣就會儲存熱量，令到氣温就會較為穩定。所以有陣時天氣焗嘅時候水氣啊嚇，即係悶熱啊焗啊嗰種咧，水氣就儲存咗個熱量，所以令到我哋特別就辛苦啦。而家就夏天啦，咁但如果你話去到冬天嘅時候咧，咁我哋都會留意到原來西伯利亞嘅冷空氣就會變得更加強勁，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南下，可能大家都有印象啦，稱之為就一個叫做寒潮爆發。当这个冷空气去到香港之后，气温就会开始下降。由于冷空气需要时间渗透，一般来讲第二个的晚上气温才会去到最低的。而在干燥、晴朗以及就是风力微弱的晚上，新界部分地区例如譬如打鼓岭、流浮山、石岗、沙田、北潭涌等等的气温也都会迅速下降。可能真的会比市区就低譬如5度左右的。一般情况有一个叫现象叫做什么呢，叫做辐射冷却现象，就会日出之前最明显的。日出之后呢相对来说就会出现相反的现象，堪称为就是辐射增温。气温急升的出现成为了 V 型的反弹，比市区还要高的。这些地区就会日夜温差就会变化很大。早出晚归的市民就这些时候有时候啊有时候就气温就变化得很大。新界咧就有住，譬如头先讲过啦，大帽山啊、狮子山呢啲嘅叫做屏障，去到咧就系 cover 住啊，抵挡住，令到咧就市区同埋新界嘅气温咧总系有一啲明显嘅变化嘅。咁所以你住新界嘅时候咧，可能你都会发现，一过咗狮子山啊，如果你唔系坐呢个空调嘅巴士嘅话啦，唔系坐冷气巴嘅话咧，其实你一出狮子山你就发觉成个嘅感觉啊，好似湿度啦，以及咧。温度甚至乎体感咧，都已经有住明显嘅变化噶啦。咁所以咧，而家就好多时就因为全部都系冷气出入啦，巴士有冷气啦，咁火车又有冷气啦。咁所以呢个感觉咧，可能就会少咗啲。咁但系如果系一落车嘅时候咧，那个感觉就应该会翻晒嚟噶啦。 寂静长夜某刻骚扰我，凭一句煽动文字划开的往事，如果删走短信可以忘记了你埋藏心意，怎么我越要放低所愿，你是难过更不知，借住你关心开刀，请你趁早三个剧本，难逃更多苦恼，怎舍得去抗拒你的摆布，求求你退一步，明明望穿了你各种套路，但脑海洗不走你的拥抱，陀 赖更难过，你可知道？火既正神恶，那烟圈吞了又吐。明知寂静长夜无客，因酒精放肆，才一句说话了动我心中往事。显得我幼稚，不想成为众人非议，偏偏我越要放低所愿，你是难过更不止。这说你关心开刀，请你趁早，三个剧本难逃更多苦恼，怎舍得去抗拒你的摆布，求求你退一步。明明望穿各种套路，但脑海洗不走你的拥抱。拖拉更难过，你可知道？火既成神恶，那烟圈吞了又吐。原谅原谅，永远走不出原路。这说你关心开刀，请你趁早，三个剧本难逃更多苦恼，怎舍得去抗拒你的摆布，求求你降低难度。明明望清了你各种套路，但脑海洗不走那刻偷偷的拥抱。偏越再崇拜我怎么挣脱命数。 一首歌曲来自谢高俊的《谢绝关心》。好啦，睇睇天气方面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噶，最高气温都会去到33度噶吓。咁啊，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添。咁啊，而家咧就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6%嘅酷热天气警告咧，早上嘅时候啊都已经生效紧啦，注意住补水啦。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喺我哋嘅 KOL 系列咧，咁啊邀请到咧就系机构系统分析师阿涛喺度。早晨阿涛， 喂，早晨小白。 最近咧，我发觉咧，即系有啲嘅公司啦，即系叫做手机生产商咧，咁啊佢哋之前咧都有提过，就系佢哋一啲嘅维修计划，其实讲紧都系苹果，因为咧佢就话到即系大家唔使下换机啦。如果你部机咧又唔想你去佢哋嗰度整咧，咁系咪有啲叫做买零件，但系佢系上网教你整啊，定系点样？有啲咁嘅服务喎，系嘛？喺外国。 有上网教你整，咁当然啦，你唔想怕咁麻烦咧，咁我相信咧，依家咧即系电话铺咧都会提供呢一啲。 吓、啊，哦，即系你可以呢个电话铺嗰度就整啦。 系啦，咁因为你可以透过 Apple 呢一个方法，佢可以。俾你買到零件啦，咁如果係電話鋪，咁佢可以買定一啲成日壞嘅零件，咁所以你去到嘅時候咧，你就可以去換啦。咁所以其實都方便嘅。咁當然啦，除咗你可以購，即係如果你都想自己試下嘅，你可以喺 Apple 嗰度買啲工具啦，買零件啦，翻嚟去維修。 咁啊，如果自己整到整彎咗，咁點算咧？嗬？ 咁當然呢個就要自己負責啦。 哦。 系啦，咁你自己整坏噶嘛，咁所以咁当然啦，佢都有限度嘅去俾你去更换一啲零。当然啦，如果我觉得太复杂咧，建议你都系去揾第三方嘅维修铺咧、去帮你咧报个价会好。 即系例如，如果想整个 mon 嘅，咁就都系揾翻佢哋整啦。但如果你话喂纯粹系换粒电池嘅，咁就有机会可以自己做到啦。 我想讲，其实换 mon 应该都唔系太难嘅。 哦，系咩？ 咁當然啦，你要利用到佢啲工具啦，咁同埋你睇下你點樣換。咁我相信咧，蘋果應該都係成塊 mon 俾你換嘅，咁唔淨係換 mon 入邊啲嘢。咁所以咧，理論上咧應該都係算容易。咁當然啦，要你最好就係要睇一睇個片段，你睇咗先，聽下你覺得係咪真係容易換。因為咧，蘋果入邊咧都有唔少膠水啊，要黐住嗰個 mon。咁啊，防止漏水，咁所以變咗咧，你都要了解一下佢嘅結構先。 咁先至再去判斷自己有冇呢一個能力去維修。咁當然啦，如果你係覺得真係麻煩，咁算啦，你一係咧就揾翻電話鋪整，咁可能仲會。 咁而家佢哋咧就話唔單止淨係電話啦，佢哋有冇話將呢一個嘅叫做維修嘅計劃咧擴展到其他佢哋自己手頭上嘅一啲嘅商品 咧？係啊，譬如係手提電腦啦，咁咁先講下啦，因為我有見過啊，之前拆 MacBook 咧其實都幾麻煩，因為咧尤其是 MacBook Air 咁佢都有好多嘅膠水位咧黐咗向後邊，咁所以變咗咧有時。即係我相信啊，對一啲唔係太熟悉去拆呢啲嘅裝置嘅時候咧，係有一定困難。咁當然啦，佢推廣到而家可以俾你拆 MacBook 嘅話咧，佢會提供一啲嘅工具嘅。咁當然你係要去購買啦。 哦，咁其實佢嗰啲叫做購買工具，佢嗰度都有賺筆嘅咯，又可以。 嗱，佢聲稱咧仲係租添，俾你租一個禮拜咁樣。咁所以咧變咗可能。其實可能對佢嚟講仲划算啲，佢可以租夠幾個禮拜，其實就已經回到澳門啦。 哦，不過其實即係我咁講啦，譬如一般人咁樣，如果我部電腦真係壞咗嘅，又係佢品牌嘅，咁其實都建唔建議我自己即係拆咗佢，跟住跟翻佢嘅方法自己整，係咪真係會跟到嘅咧？我模型都麻麻地嘅啫喎，砌嘅話。 嗱，咁其實我相信其實佢應該都跟得到嘅。咁當然啦，嗱，點解想要自己更換呢？其中一個主要原因都係因為私隱嘅，因為驚你自己一啲嘅資料外泄咗出去。咁如果可以自己識得整嘅話，咁梗係咧就你會安心好多啦。咁你始終就算俾佢電話鋪或者電腦鋪去整嘅時候，其實你都會擔心我呢啲資料會唔會洩漏咗出去。咁所以咧，你可以自己整，其實。最主要啊，我相信個好處係喺呢一個位置啦。咁所以變咗如果佢提供一啲片段啊，其實都可以好正確咁樣去教你去點樣去拆嗰啲嘢嘅。個問題就係咧，你睇下你係唔係呢一方面熟唔熟手啦。如果你從即係你係慣咗中意操作上面嘅呢一啲應該就難唔到你嘅。 哦，咁大家睇下有冇話？香港呢一個區域定還是淨係美國、歐洲呢啲區域咧，有呢啲叫做自己公用服務。 而家相信都係美國為主啦，數 法。OK， 係啦，咁大家即係研究下先。咁如果真係諗住第日自己維修翻自己手頭上嘅機器嘅話咧，咁而家就上定堂啊，差唔多。如果唔好似我呢啲油油污咧，都係學下圖畫，真係俾翻第三方算數啦，係咪？ 嗯，冇錯。咁當然啦，最重要啊，整之前要 backup 喎。 啊，系啦，一定要 backup 啦。喂，除咗即系叫做有啲叫做维修嘅消息之外啦，我知道其实喺网上边嘅一啲视频，例如喺外国讲紧咧，都有好多好 hit 嘅 TikTok 啊、IG 啊或者 YouTube 啊咁样。内地当然亦都有好多啦。其实有冇啲新嘅资讯系即系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如果你系要讲，都可以讲关于一短片啦。因为自从 TikTok 咧，佢都有不嬲都播放一啲短片为主嘅。咁而家咧，你其實都會發現 IG 啊、YouTube 啊、Facebook 咧，都有呢一啲嘅頻道咧去播呢啲短片啊。唔知你有冇發覺？ 哦，有啊，我都有見到，好似成而家全部都係充斥住呢啲叫做短片嘅世界咁，我覺得 係啦，播十零秒咁樣，跟住就會換咗另一個短片俾你繼續播放去睇落去。咁其實某程度上都令到人哋咧上瘾咧，想 keep 住去睇，唔知你有冇咁嘅感觉？ 我有啊，而家就算连埋我自己，有阵时都望下咧，多咗睇呢啲嘅短片，即系觉得短片就算十秒咧，都好似睇，即系好容易睇过同埋接受过，纯粹一张相噶嘛。 系啊，但系你睇下几啊几个咧，咁就几分钟冇咗啦，可能就或者可能你成程车就净系负责睇短片嘅。 吓，睇下自己人生都冇埋啦。 又唔好咁讲。嗱，咁其实咧最近有啲咩特别嘢咧，就系、是啲你有冇發覺就係 TikTok 咧，通常咧都會有啲咧，你 download 咗啲短片播放嘅時候，都會有一啲 logo 放咗上面，咁等你知道呢條片係 come from TikTok 嘅， 即係好似水印咁樣啊嘛。 係啦，冇錯啦，就係、是、啲浮水印啦。咁所以咧，其實咧嚟緊咧，呢一啲唔同嘅品牌咧，都會相繼咧會推出佢哋自己嘅浮水印喺嗰啲短片上面，咁等佢標示咧，佢係嚟自呢一個平台嘅。 哦，咁我。如果都要睇佢水印，即系我睇咗佢嘅广告啦，都叫做咁，会唔会有翻啲 Jessel 俾我咁样噶？ 哦，咁呢個咧就未知道佢會唔會有呢一啲咁樣嘅情況，即係會唔會提供呢一啲嘅 bonus 俾嗰啲用户啦？咁但係咧，佢咁樣純粹都係想保護自己，哦，呢條片係嚟即係 verify 撳取呢一個平台，擔心咧可能將來有一啲嘅法律嘅情況出現嘅時候咧，佢有呢條片，咁但係呢條片咧嚟自邊個平台，咁如果唔清楚咧，咁可能就會麻煩。 咁所以如果以後啊，大家即係上網睇啲叫做短片嘅時候咧，就見到個水印咧就正常噶啦，咁啊唔好諗住自己撳走佢啦，撳唔走噶啦，嗰個就應該永恆喺度噶啦嚇。系啦，咁啊，睇啲法律责任嘅嘢啦。好啦，今日倾住咁多先啦。咁我哋下个星期再倾过啦。唔该晒阿涛。 好， 拜拜。 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 朝早起身仲系冇乜精神，可以点啊？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哋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公司因为被迫支付更高的天然气价格而破产。印度利用爆破方式拆除两座违规的摩天大楼。高大約100米的兩座建築物位於新德里附近諾伊達地區，因為違反多項建築規例和消防安全規範，被最高法院去年下令拆除。爆破工作當地星期日下午進行，在不足10秒兩座建築物被夷為平地。官員說拆除工作使用超過3700公斤炸藥，附近樓宇的居民要疏散大約10個小時，大批警員和應急人員在現場部署。天氣方面，高空反氣旋正影響華南，同時一度雲帶正覆蓋廣東沿岸。本港地區今日的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下午部分時間有陽光和酷熱，最高氣温大約33度，稍後局部地區有雷暴，吹輕微至和緩東至東南風。展望未來兩三日，短暫時間有陽光，亦都有幾陣驟雨和雷暴。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現在氣温29度，相對濕度86%。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阿乐阿达阿里快伸手臂。 各位朋友，我是谭咏麟。疫情肆虐，但是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们一定会打赢这场疫战，过回正常的生活，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系能够减低患重症同死亡嘅风险。 变种病毒嘅传染性极高，如果仲未打第一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仲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同身边嘅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CIBS 成为香港剑击， 香港剑击先锋何嘉丽。 中意打团体赛系嗰场，可能我发挥得唔好，但我落咗嚟嘅时候咧，我身边队友哋就会同我讲话，冇问题，我会攞翻嗰场翻。 前香港剑击代表杨翠玲， 要做一个好嘅人，有一个好嘅态度，咁你先至会做到一个出色嘅剑手。 香港剑击运动嘅口述历史， 成为香港剑击，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 CIBS 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愉快感觉嚟得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雨呢？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7点零七分嘅时间啦，咁啊开始咧就系、是、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啊吓，咁啊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6%，咁啊酷热天气警告啊生效紧嘅，咁啊朝头早啊晨光交通天文台嚟啦，今朝早咧又话 Toby 喺度，早晨 Toby， 早晨啊小白， 你好啊，咁啊今日朝头早嘅交通系咪都几好咧？ 啊，今朝都唔错嘅，只系有一个爆水管嘅位置啦，就系、是、石荫童子街啊，仲系做紧啊个水管 就成个星期咯， 系啊，上个礼拜都听紧啦，系咯，咁啊今日都仲做紧啊，咁所以石荫嘅童子街介乎礼石楼至到北葵涌街市呢一段咧，仍然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措施嘅，经过咧就要留意啦。隧道方面咧，暂时各区隧道嘅交通都系正常。路面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咧，龙尾排到果栏；佐敦道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吴松街一段咧，亦都车多，车龙就排到去渡船街。咁今朝有个安全车速嘅位置嘅，就系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嘅，咁今朝交通咧就系咁啦。 嗯，都几好啊吓，咁啊都系嗰个童子街。 系啊，希望搞掂啦，快啲都系嗰句。上个礼拜都讲紧啊， 系咯，好耐啦。 系啊， 搞掂嘅时候记得同我哋讲。 当然啦，一定会啊。 等啲驾驶者咧可以兜翻入去， 可以揾阿童子啦，等大家都可以。 啲 gap 难度咧，我都唔讲噶啦呢啲。 系咩？唉，唔好咁讲啦，呢啲 gap 俾大家开心下嘛。朝早礼拜一系咪先？ 好好好， 系啦， 行李贵言啦，个个开心下。 系好嘅，嗱，今日都有啲嘢可以开心下嘅，小白 咩 咧？嗱，今日同大家讲下咧，山顶缆车啊，就星期六咧27号就已经系开翻啦，咁样咁啊。第六代嘅一个山顶缆车嚟噶啦，咁呢个山顶缆车咧，今日同大家讲下有少少特别啦，同埋咧有啲买飞有啲咩优惠啊咁啦，咁咧其实呢一架第六代嘅山顶缆车咧，就系同之前有啲唔同啦，之前咪红色嘅系咪？咁啊而家你睇新闻都见到啦，系绿色嘅全架车。 回归翻咧就系、是、我细个嘅时候曾经见过佢有一代，我唔知系203嗰啲咧。应该三啩，我估我唔会睇到二嘅，唔知 道，唔知啊。 即系嗰阵时都系绿色嘅，其实而家山顶、山顶广场佢都有个 display 咧， 系啊，摆喺度， 系啦，嗰个就系绿色嘅， 系啦系 啦，嗰个就系我细个，我记得我依稀记得曾经细个见过嗰架，就系而家佢摆咗喺度做展览嗰架， 即系你都坐过嘅。 应该有错过嘅， 嗯 ，OK， 我冇错过。 咁我冇错过，我唔会见到噶嘛，应该。 咁可能你经过， 我以前就系个九龙人，咁唔会经过啦，系嘛？ 唔知啊， 你山顶呢啲位，你梗系要上山顶，你先会见到阿缆车噶嘛。 系嘅， 我又唔系以前嗰啲姐喺度，嗰啲马姐要买餸咁样。 啲姐系啊，咁系咁冇办法啦。呢个我就冇见过啦，因为绿色呢架车，咁啊而家再见翻绿色咧，都系一个对我嚟讲啦，系全新嘅一样嘢啦。 系咁啊，对我嚟讲都系。咁啊，第六代嘛， 咁系第六代啦吓，不过颜色可能令你有啲回忆咁啦。 系 嗱，咁呢架车咧，同之前嘅分别就系佢个载客量咧，哇，多咗好多，多咗75%嘅。 哇，多咁多？ 系啊，多咗好多。之前净系坐到120人嘅啫，而家坐到210个人嘅。 哇， 咁啊几好，系咪先？ 唔怪之啦，佢要整咁耐啦，可能啲电都泵大力咗啊。 系啊，嗰个钢缆啊，嗰条系咯，咁啊要多啲力先拉到上去啦。咁但系我觉得对于乘客嚟讲咧，就几好嘅。 系啊， 因为其实真系等好耐嘅，有时候见过。 啱都想讲，其实我印象之中咧，即系以前啊，点解我会成日选择都系如果要上山顶咧，都系会搭翻巴士啦咁样。因为佢真系等好耐， 系啊！你喺嗰个总站咧，中环嗰个位，哇！见到啲人系排晒出嚟，咁、 啊、 你已经觉得哇唔想等啊咁样，咁佢又最好笑，隔篱就系个巴士站，你可以搭到巴士上去噶嘛，可以 咁啱， 系啊， 运输署啱，因为佢应该系交通嘅道路系多元化啊嘛，选择应该系多俾市民啊嘛， 咁啊系，咁所以就即刻喺嗰度方便你啦，系咪？咁、啊、不过对于游客嚟讲咧，我谂如果真系想搭嘅，就算个龙尾几长啊，都想等一等嘅，试下咁样啦吓，系啦。 咁啊嗰个位直上噶嘛。 系嘅， 山顶缆车， 同埋都始终睇到啲风景，咁啊又唔同嘅，系咪？嗱，咁呢架车第六代咧，有个 车站先就好睇， 嗯， 即系佢缆车 中途嗰啲， 中途嗰啲站咧，其实好多你睇翻嗰啲照片咧，由以前咧，即系黑白照片年代去到而家咧，其实可以话个样真系一样。所以其實你又睇得到啦，哇！原來佢啲車站咧 係 真係好好睇， 嗯， 即係入邊嗰啲嘅嗰啲石柱啊、嗰啲建築啊，嗰啲咧真係值得回味啦。 睇下啲橋啊咁樣 啊 嘛， 係啊係啊， 我都試過㗎，真係喺山頂行山咧，係沿住個纜車徑咁上去睇，咁啊每去到一個站咧就當係一個 point 啦咁樣停喺 度睇。景點咁樣 係啦去睇，咁我同埋都留意到佢嗰啲站咧，如果你要上車咪撳掣，好似撳 lift 咁樣嘅， 係啊係啊， 都幾得意，我覺得即係我冇諗過係要咁樣撳先會停車啦。咁啊當 當然我都真係見到有乘客嘅，原來有啲真係可能有啲姐姐咧，啲工人姐姐，佢哋買完餸咧，咦，原來會搭纜車上翻去 嘅 喎。 係啊係啊，係 啊，應該有套票嘅。 咁啊係應該係嘅。咁因為我以為呢啲純粹係遊客嘅嘢啫。 唔係㗎，以前咧真係嗰啲叫做好多達官貴人啊，係真係住喺山頂。咁山頂纜車成為咗佢哋一個主要嘅一個交通工具，同埋咧有啲咩翼站㗎嘛，即係嗰啲叫轎夫站啊。轎夫站就喺山頂嗰度咧，即係嗰個紅竹以前轎夫站嚟㗎嘛。咁咧佢咧就直頭咧係一落車，跟住嗰啲達官貴人咧就行，即係稍而欲步啊，行兩步就去上嗰啲人力車嗰啲坐車就係坐轎翻屋企嘅。 哦，哇！你好熟啊，係咪同阿佳哥成日講呢啲啊？ 同佳哥又講，我自己對歷史咧都相當之抱有興趣嘅。 啊，幾好喎、啊！咁樣咁啊，幾好啊！唔使等禮拜五就可以聽到呢啲歷史嘅嘢啦。 要啦， 係啦。嗱，不過我都想繼續講下呢一個關於纜車咧。今次有少少唔同嘅地方就係咧，頭先話有200多个位啦，今次有22个位咧。落山嘅時候係唔需要再應該咁講，落山嘅時候因為嗰啲位咧係面向佢唔係倒轉位嚟嘅，所以落山嘅時候今次咧就可以正面咁樣睇到嘅風景嘅維港風景。 哦、是 平時咪倒轉嘅呢位，咁你落山睇唔到嘢噶嘛。咁所以今次呢一架車咧有22个位車頭嗰個位咧就會係順住咁樣坐噶啦，咁你就可以睇到啲風景，咁啊唔使坐倒頭車。 佢啲凳係咪好似 天色小輪嗰啲 咁啊？兩邊扮嚟扮去。 啊，佢唔係噶，佢純粹頭佢後面嗰位你上嘅時候咧係冇真係倒轉。但是落的时候就不用再上坐这个倒头位了。 明白。 那么可以好好啦。今天想跟大家讲一下票价这件事，因为其实这个缆车很多人都讲比较贵，它加价呢刚才讲除了乘客加了70%之外，载客量票价都加了70%的。 哇。 那本身就要去88元才可以买到来回车飞的。那么现在如果大家是买一个叫做感谢香港通行证，那么你如果是买了这个通行证的话，66元就可以买到来回车飞了。 那么平了喎。 平了22元。 仲平了之前喎。 是不是那么。 之前80多元喎，你说吗？ 它本身加价就80多元，未加价之前就52元。 哦，咁 系啦，本身52元噶，加70%就88。而家如果用呢个优惠咧，就可以66元。 系 咁样，咁啊，当然啦，嗱，小童长者就半价33元啦，咁样。咁但系都要留意，呢个通行证咧，净系卖到10月30嘅啫，即系之后咧， 10月30 系啦，10月30号之后咧，又收翻88嘅啦。咁如果大家想去试下呢个新车嘅话咧，就尽快啦。 系啦，哦，如果一家大细坐嘅都几百蚊落楼， 系好嫌弃咁，好似咁啊。当玩下啦，如果间中真系一家大细家庭咁样， 睇你觉得啱啊，耐唔耐咁样去，即系我哋呢啲即系住九龙新界嗰啲就会咁谂啦。 系咯，你都唔系成日坐啫，一年都坐唔到一次啊，其实 坐唔到。 系咯，即系你又唔系工人， 我都系工人，我屋企我就 系 工人啦。 哦、OK， 但系你唔系嗰啲买餸嗰啲姐姐嘛？ 我都会买餸嘅。 系咯，OK， 真系。不过啱啱咧，小白，我哋有个新嘅消息，就系佐敦道去弥敦道方向咧，近住百家。市街部分行车线咧，而家系封闭咗，咁所以龙尾排到渡船街啊。重复多次啦，就系佐敦道去弥敦道方向，近住百家市街部分行车线咧，暂时因为有道路事故咧，就系封闭咗，龙尾就排到去渡船街嘅。 哦，好啊，讲多两句嗰个山顶缆车，佢有冇话咧嚟紧有月票啊？咁啊，即系虽然即系住山顶嗰啲达官贵人个个系非富则贵啊， 系啊， 唔非富则贵都住唔到嗰度啦，咁鬼贵。 嗯， 咁但系即系佢哋如果可以买，佢哋都想买月票噶嘛，应该系 系 会有冇话呢啲提供啲资料啊？咁样 月票咧系有嘅，不过暂时嗰个价钱我呢度未显示到，因为佢有另外一啲嘅 package 咧，其实都有一啲包埋，你知道上去山顶仲可以睇埋嗰个凌霄阁嗰个位咧。咁、 哦、 其实山顶缆车就同嗰度啲飞，如果你要一齐买咧，都有优惠价嘅。咁啊100多元左右啦，咁样咁就可以包你上去睇呢个风景啦。另外亦都有来回车飞咁样咯。咁、 哦、 就系、是、如果都系嗰句，其实呢个你要买埋凌霄阁嘅嗰个飞咧，都有优惠价嘅，同样都系用嗰个感谢香港通行证嘅话咧，成人就99元就可以买到山顶缆车来回车飞啦，加埋咧凌霄阁嗰个嘅嗰、那个台摩天台嗰个风景嗰个位咯，嘅、 哦、 门票啦， 系即系嗰个摩天台就要另外俾钱入， 系啊，要俾钱入嘅就99元咯，呢、這个就 OK， 系啊，头先来回搭就66元咁样咯，系、哦、啊，睇你想唔想睇风景啦， 个个都想睇风景嘅，睇下自己想唔想加多几十蚊睇风景， 睇下想唔想上摩天台睇风景咯， 系啦、啊， 其实你唔想都睇到 嘅，系啊，其实喺栏杆嗰度都睇到嘅， 系啊， 风剑游人啦，都系嗰句， 都系嗰句， 系咪？风景又唔使钱嘅，山路又唔使钱嘅，咁如果你真系我中意再高级啲嘅享受，咁你咪就俾钱咯， 系嘅，嗰度始终就多少少望远镜咁样咯， 系啊， 即系嗰个台嗰度啊， 如果你唔中意，你自闭咯。 系自备都得啦，系咪先？或者你千里眼一眼望到好远， 千里眼顺风耳上咗上去，听下有咩收先咁。 有咩收啊？会 唔知啊？啲、哦、达官贵人可能跌几个号码俾你咧？ 哦，咦 ，OK 喎，睇达官贵人点会跌俾你啊？跌俾自己好过。 我唔系好难讲，佢行过嘅时候，佢哋倾偈俾你顺风耳都听到。 咁希望真系有咁样好、 啊， 系咪？ 系啊，系啊，系啊。得闲上下一转啦 吓。系啦、 啊，你有顺风耳，你话翻啲 number 俾我听。 好啦，好啦，系、啊、等你或者你上买餸啫。 系啊，我上买餸。好啦， 好啦， 越讲越离谱，我哋唔讲住啦。 唔该，小 好啦，唔该晒 Toby。好咁啊 ，number 方面嘅嘢，梗系阿 O 熟啦。早晨啊 ，O。 喂，早晨啊，小华， 早晨， 各位晨光嘅听众。 天气点啊？而家出边系咪都好焗啊？咁样。 系啊，好焗喎，阴阴天，好似牛打风咁嘅。吓，估计啫，估计。 应该冇喎，又唔系好焗，有听讲又系咯。真系纯粹焗啫，应该系。 系咯，体感上就系咁样觉得啦。咁啊，应该会有骤雨嘅，不过。有冇骤雨中的阳光呢？咁天文台亦都有讲话，即係晏昼时间都会有啲阳光嘅。咁大家朝头早星期一就查返啲防晒啦。不过依家天气都真係冇盛夏嗰陣时咁熱啦。咁依家虽然未至于话入秋，但係凉返少少，凉返一两度都估计。小白你觉唔觉得係呀？ 我觉得都系熱㗎啦。 我都系熱。 系，我觉得都系熱，因为始终局咧呢种嘅叫噏局咧、伪局啊呢啲咧，系、我觉得真系香港人个个都唔中意，因为你个体感令到你觉得成个系，哇已经热噶啦，佢局咧令到你嗰个叫做，因为水分多啊，水分多就令到你嗰个热咧就储咗喺我哋个地面嗰度咧，咁啊辛苦咯。 我都觉得有咁嘅感觉啊吓，咁所以即系心机旁边人嚟啊， 谂下办法消暑啊，大家都要。 系啊，咁啊星期一啦，精精神神啦。 好， 详细天气交俾小白讲。 好 ，OK， 唔该晒，哦，快啲翻入嚟，唔好焗亲啊吓。咁啊，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喺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噶，最高嘅气温去到33度左右噶。咁啊，局部稍后啊吓，咁啊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到和缓嘅东至到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而家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6%，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5。低至到中級度嘅水平，另外就係酷熱天氣警告生效緊嘅。 晨光大學今日嘅嘉賓係精偉。 早晨啊，精偉。 早晨啊， 精偉啊，嗱，粵劇嗰啲劇本咧咁長咧，要背起上嚟啦，係咪真係要花幾日幾夜，甚至乎幾個月先背得曬嘅咧？ 嗱，咁啊真係，正如你啱啱所講啦，即係粵劇冇人夠我熟嘅話咧，咁其實對比起我咧，能夠俾我快背到曲嘅人咧，大有人在嘅，有好多前輩啦，或者係。即系更加资深嘅演员咧，佢哋背曲就当然快好多啦。咁但系咧，我哋上次咧就提到呢个神功戏嘛，咁亦都讲到咧，即系如果第二梯队嘅话，其实佢哋嗰个工作量都几大噶嘛，系咪？日戏佢哋要担戏啦，晚亦都要演戏啦。咁所以你话即系做我当做五日咁先计啦，咁五日咁你日长夜长计埋嗰度都即系十场咁样噶咯噃，咁吓。咁係咪即係真係一定完全記得曬呢？咁樣咁當然盡量記，大家係盡量記啦。特別而家一啲一定嘅劇目係已經即係已經有曲本嘅時候呢，咁更加要背好佢啦，係咪？咁樣但係你話有時真係唔記得㗎嘛，咁點算呢？係咪？咁其實以前呢傳統遺留落嚟嘅就係好多時啲老官呢就會有一個即興嘅行為啦，係咪？一個即興嘅創作，咁大概咧，即係知道嗰個位一個唱情啊，即係一個劇情上面發展到一個咩地步，咁佢哋咧就係圍繞個故事，咁啊以佢哋咧對於嗰啲曲目嗰啲嘅認識啦，或者即係嗰個押韻啊，好多規矩上面架構上面應該點樣行嗰個音樂咧，佢哋都非常了如指掌噶啦。咁但係個問題就係話，雖然佢話爆肚啫，係咪即興啫？咁押韵就系个老官自己押掂佢啦，系咪？咁但系音乐点样跟佢咧？系嘛？呢个咧就系即系如果喺以前冇剧本嘅情况之下，净系得所谓嘅提纲戏啊。提纲戏嘅意思咧就即系喺个后台有张纸啊，我哋叫提纲啦。咁呢个提纲即系我哋嘅英文 rundown 啦。咁啊，即系咧呢个 rundown 啦吓。咁样我哋要去顺晒成个古仔出嚟嘅时候，边个喺几时出场啊？佢又中间条戏桥啊 即可能啊，佢又要發生咗啲咩事，咁幾時之後咧又離場，即可能係咁樣嘅一個嘅 run down 啦，我哋定嘅提綱啦。咁但係呢個提綱發生咗之後，咁啲老官爆肚嚇，咁呢個我哋定嘅提綱期。咁而佢哋需要同到音樂拍和咧，其實就會有好多時我哋所謂嘅比影頭啦。 嗯， 比影頭咧係咩意思呢？即係我打一個簡單嘅比喻，我諗 Barbie 好有經驗㗎啦，即係大家都有做 MC 嘅經驗啦，係咪？咁可能我哋 MC 有時我哋支咪冇聲個成日，可能我哋攞住支咪向住個 panel 揈一揈咁樣，類似係咁樣啦嚇，咁知道可能個咪有啲事喎，或者點樣喎，係咪？即係類似咁樣咧，我哋就叫比影頭嚇，配合你嘅人知道發生咩事。咁所以咧，我哋咧就係即係喺呢啲特別係提綱期咧，又或者而家咧都有機會有啲老官咧都會做嘅事，因為佢哋熟悉啊嘛嚇。咁新一輩咧比較少啲噶啦，但係咧即係我哋影頭咧有兩部分嘅，第一部分咧就係我有啲動作上面嚇，我要準備食一個锣鼓，我哋所謂食锣鼓啦，即係亮相嘅時候各撐咁樣啦，即係你可能想拍台嘅時候，或者我行步路啊，之後咧準備就要停低兩個上，好有威勢咁樣。咁嘅情況之後咧，可能我哋會喺動作上面，我哋亦都會比影頭啦。又或者頭先講啦，我要唱曲咯噃，唱曲嘅情況之下咧，可能我唱某一種嘅牌子或者某一種嘅規格，例如係滾花咁樣啦，噔噔噔噔噔咁樣啦嚇，即係呢啲係最常見嘅一啲即係粵曲入面嘅一啲曲式啦吓，咁我哋可能我哋只手指咧就攞只手指嚟揈一揈啊，咁样呢个咧佢就系一个滚花嘅影头动作啦。咁所以如果有一啲老官咧，佢对于呢样嘢咧系好熟悉嘅话，咁佢同嗰个击乐之间，佢哋有呢、這个默契，同呢、這个音乐配乐之间有呢个默契的话咧，咁就嗰件事好顺理成章啦。因为咧，其实喺粤剧嚟到讲咧。好多時我哋唱曲，除咗頭先我例如打咗個滾花嘅比喻啦，係咪？咁我就一個我哋叫起嘴啦嚇。頭先噔噔噔噔噔，呢、這個就係一個起嘴啦嚇，即係咁啊前奏啊，你當前奏啦，前奏預備唱歌嚇咁樣。咁可能我俾咗個影頭之後，嗰、那個音樂配樂佢就會俾呢個前奏你，咁之後就睇個老官發揮噶啦。咁而中間嗰個 melody 嚇、啊，嗰個音樂旋律咧，本身係可能冇夾過噶嘛，但係因為咧喺粵劇入面咧，通常都係我哋會叫做追腔啊， 係 追腔嘅意思就即係話嗰個頭架啊頭架，即係嗰個音樂領導啦嚇，啊頭架佢就會憑住佢嘅經驗，佢聽到個老官咁樣唱個曲嘅時候，佢就即刻拉翻嗰個音出嚟嚟到追住嘅，呢個就為之追腔啊。咁而喺可能一定格式中间有啲间奏㗎嘛，係咪？我哋唱就算我哋唱流行曲都有间奏啦，係咪？咁平时嘅流行曲就係 fix 咗啦，係咪？个 fan melody 係 fix 咗嘅。咁但可能呢喺戏曲入面有好多间奏呢，有啲时候都係会用住个腔口嚟到做间奏，又或者一样呢就係喺一啲一定嘅曲式入面呢嚟到去做一个间奏嘅，即係一个 fix 嘅 melody。咁所以呢都不外乎係呢两种嘅啫。咁所以如果喺咁嘅情况之下呢，我哋又有影头又懂得伴奏，咁呢件事呢就可以好和谐咁样拍和出嚟啦。咁因为呢个音乐嘅伴奏同埋击乐嘅伴奏呢，喺戏曲入面呢係非常重要嘅一环嚟嘅。咁又咁讲下，不如又分享多少少啊。Barbie， 你印象中考下你先呢个音乐配乐入面，我哋有啲咩嘅拍和乐器呢？ 嗰、那个系笛定系箫拍和 嗱、放心， 考拍 笛同箫都有嘅，放心，笛同箫都有嘅。如果喺音乐入面就咁啊，另外你头先话打拍子嗰啲又会有啲咩咧？ 系咪锣鼓啊？ 系啦，冇错，我哋就锣鼓拍和啊嘛，所以我有大锣大镲啦吓，即系我哋嗰啲如果写字就叫铜钹咁样啦吓，咁啊。即系其实我哋头架通常会拉咩乐器呢？头架头先讲过啦，头架嘅意思咧就即系音乐领导，即系佢系成个音乐团队嘅指挥嚟噶啦，基本上算系啊，但系佢会一齐拉奏嘅。咁佢通常咧就会系拉摇啦、高鼓啦、即系呢啲咧或者小提琴啦嚟到去做一个带领嘅。咁其他帮手配乐嘅，头先你有讲到啦，笛子啊、铜箫啊，甚至萨克斯风啊。呢啲琵琶、古筝啊， 院啊，呢啲咧都係會出現喺我哋嘅音樂團隊入面嘅。咁、而頭先咧亦都講到啦，即係如果喺擊樂上面咁又點咧？擊樂咧就係會大鑼大吵啦，係咪？我哋亦都有一個叫木魚嘅東西啦嚇，咁啊滴滴滴嘅響咧，嗰啲叫沙滴啦嚇，咁啊呢啲全部都係攞嚟打拍子嘅，咁啊所以咧喺我哋戲曲入面啊，我哋演員亦都要學識點樣。好好地善用啲锣鼓嘅，我哋称之为锣鼓点啊，一啲锣鼓嘅节奏，我哋要熟悉嘅，以至到我哋可以好好地同锣鼓去夹。我哋都要熟悉呢、这个演唱嘅时候，我哋一啲嘅格式到底点样唱，咁伴奏嘅团队先至可以好好地同我哋拍和得到嘅。咁呢啲咧都系一啲背后啊，即系演员需要学习嘅地方，就系、都俾大家知道多一啲。原来粤剧嘅音乐世界又系。 明白啦，咁所以咧，第时咧，大家睇粤剧嘅时候咧，都可以多啲留意一下啲音乐。我自己成日都觉得咧，一听嘅时候咧，就觉得哇，好多嘢咧都好悠扬，同埋好协调啦。但系叫我再谂翻到底有啲乜嘢嘅 combination 咧，我自己都真系噏唔出啦。 睇多啲啦，都系嗰句，大家多啲入去剧场睇嘅时候咧，就会睇到噶啦。 好啦，咁啊，今朝同阿精伟倾住咁多先啦，唔该晒精伟 ，thank you。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荣忠，每朝六点你想做乜嘢呢？继续瞓觉冚埋张被，已经谂紧安排假期，限杯咖啡准备翻工，拖住伴侣只手一齐出门口。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住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荣忠， 或者叫佢忠哥都得。 时间嚟到早上嘅7:29啦吓，咁啊天气方面咧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咁部分时间咧有阳光同埋酷热嘅，咁啊最高气温都会去到33度，咁啊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噶，咁啊啲天气都转下转下，咁啊留意住，咁啊吹轻微至到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噶。而家咧就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6%噶，咁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5，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紧嘅，咁啊，而家先听咧7:30嘅新闻简报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7: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本港单日新冠个案突破9000宗，新增9708宗确诊，包括9495宗本地感染，再多10个病人离世，年龄介乎62至99岁。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话：前几日个案数字升幅已经加快，本地确诊宗数突破10000系预期之内，希望市民配合政府推出的多项新防疫措施。他又说，宴会快测的要求理论上亦都包括新冠康复者。怀疑变种病毒株 Omicron BA.4 或 BA.5 个案的比率升至超过一半，达到 50.5%。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李立业说，因应确诊个案持续上升，医管局要集中资源抗疫，辖下部分普通科门诊需要暂停和减少诊症时段。部分公立医院非紧急手术和日间门诊服务亦都要缩减。德国执政社民党计划第三度推出纾困措施，应付能源价格飙升，包括再度推出平价车票，鼓励民众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节省能源。路透社引述社民党草拟文件指，计划包括再次推出一个月内无限次乘搭全国公共交通工具的车票，但价格由上次的9欧元大幅加价至49欧元月票。9欧元月票计划将会在今个月底结束。纾困措施并包括向中低收入家庭提供直接经济援助，以及将供暖费用纳入住屋补贴。计划同时考虑鼓励民众节省使用天然气，推动可再生能源，并制定措施防止公共事业公司因为被迫支付更高的天然气价格而破产。柬埔寨发生枪击案，当地传媒报道3个台湾男子死亡，

是不是真的？ 国剧夜场悬疑剧，黄俊海、张译主演，《重生之门》，星期一至五晚上9:30，港台电视31。 我冇呃你呀，罗队长。 国剧830，杨洋、赵露思，且试天下。 韩家大火惨遭灭门之后，同韩元龄有过节的白风夕亦都自然成为疑凶。黑风夕出面为白风夕作证，暂且劝退了前嚟寻仇的众人。但是真正凶手又会是哪个呢？ 国剧830，且试天下。9月1日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哇，又是酷热天气警告啊，即系唔知道会酷热到几时咧？系咪而家都秋天咁滞？ 应该过多一两日啦，系咪？又话有啲雨啦嘛，系嘛？本周中期嘅时候， 好啊！而家温度系29度啊，湿度85%吓，咁啊，即系讲讲天气先啦。大致多云啊，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啊，最高温度大约去到33度啊，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哦，都系啦，即系局部地区性狂风雷暴嗰啲啊。咁啊，未来几日展望咧，都会暂时咧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亦都会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嘅。 咁啊，星期一讲下啲情情塔塔嘢啊，好啊。咁啊，即系见大家工作压力都大啦，尤其是疫情咧，嗰啲情侣之间咧要相识啊，或者相知咧，可能都系透过一啲交友网站。咁样嗱， 早我从来未试过。 嗱，你未试过，因为你本身已经喺实体嘅世界入边已经可以交友如云，会唔会系咁样？交际能手，你系 唔系都想接触下啲新 试下玩系嘛？试下玩。嗱，钟哥讲得啱啊，因为咧其实近呢两三年咧有机会做婚礼， 唔识玩唔好玩啊，好多人玩出祸。 系啊系啊，但系又唔可以睇到咁叻嘅贴符，点解咧？即係根據呢個非正式統計咧，其實今時今日咧，你問對新人啊，你點識㗎？點解會拉埋天窗啊？10個有9個咧，一係就話俾你聽咧，喺呢啲交友平台嗰度識嘅，一係咧就話俾你聽咧，係打機識嘅，因為人咧已經離不開呢兩樣嘢啦。 係啊，我自己都有啲朋友咧 couple 嚟嘅，咁其實拍拖都相當之穩定，咁佢哋都好坦然就係話，我哋上網識嘅，佢仲要係嗰啲配對網站， 係啊， 咁佢哋就話啦，嗰陣時上配對網站純粹諗住係抱住玩下嘅心態啦， 或者識下人啦， 係啦，識下人啦咁樣，咁但係佢哋講咗一個咧。佢哋認為嘅好處就係咩呢？因為本身佢哋就可以自己喺自己登記嘅時候咧揀好多嗰啲選項。咁佢嗰個選項其實一路 click 嘅時候咧，佢已經將佢自己篩咗去某一啲嘅 category 嗰度。咁佢嘅即係而家嘅另一半咧，其實亦都係咁樣去跌咗落去同一個位啊嘛。咁大家喺無論咧興趣啊，甚至乎飲食習慣方面咧。其实某程度上已经是很容易咧，就做到就系唔会好难夹。 系啊，因为嗰啲饮食习惯某个形义上反映紧你对每一件事嘅价值观啊嘛。 系系咧，即系纯粹讲话譬如我唔中意食盐西嘅咁样。咁跟住我可能我另外一半又 click 咗呢个咯。跟住喂出嚟啱啊，大家都唔使去食啦， 好似志同道合咁样。有啲咧就 click 咗话喂好中意食奥马卡西嘅，咁起码个价值观相同就系话哦你好中意使钱食嘢噶，我都系咁样，即系冇。咗嗰下， 呢個一定唔會係蔡瀾啦， 係 啦， 講咗冇啊，係啊，因為早幾年咧，即係啲新人咧就好介意話俾人聽，佢哋係網上識嘅，或者透過社交軟件識，因為啲長輩唔中意， 係啊， 即係始終兒戲咁樣， 或者你喺網上識人好壞嘅，可能會識個唔好嘅咁樣， 俾人呃金啊咁樣又 俾人呃啦，總之，但係依家時勢咧，好多時候我問翻對新人咧，佢哋都話。冇乜所谓，而家个个都系咁样识噶啦，系咪先？ 唔网上识 人，佢直情我话唔网上识人点识啊？咁样，咁我睇嚟我都喺个时代鸿沟嗰度咧，被剪碎嘅嗰一位嚟噶啦吓，咁咁啊讲翻呢一个咧，其中一个嘅交友软件，喂，其实我睇翻个名咧都几。 幾顯赫嘅呢個交友軟件，嗯、即係唔係普通嘅、 啊。 即係如果你有試過呢啲交友程式嘅話，你都知道，喂、呢、這個都會做啲調查出嚟，因為發現咧女仔揀男仔咧，29至39歲呢段階段咧，最重要咧，即係頭三樣嘢咧，你都幾估唔到喎、 嗯。 即係喺個擲偶條件或者第一次約會嘅時候， 29到39， 一個適婚年齡啦，直情佢都係用咗一個咁嘅。系啦， 即系我相信系咪好似嗰啲日剧嗰啲成日讲咧，我哋以结婚为大前提去交往嘅，即系一定要系谂住结婚先到同我行。 而家呢啲内聚啲，嗱我讲嗰三样咧， 结婚啦而家都已经 系啦，嗱结唔结婚咧后话，第一次见面三样都系外表少少嘅，第一次你见到咧，你觉得咁样就系好啦，咁哦几好 ，feel good 嗱呢三个嘅行为啦或者外表啦，就导致。对方咧留下一个深刻嘅印象，继而可以发展成功添。 嗯，第一样靓唔靓仔？ 都唔关事。第一样估唔到系口气。 哦， 即系如果你喺个相处入边一开始咧，一开口就发现你系好口臭咁样先算啦，咁、就已经打咩噶啦，即系唔得啦，接受唔到呢、這个原来第一位， 即刻系凉茶要。 喂，但系呢一样嘢点会一嚟就会闻到咧？ 同埋而家戴口罩， 系咯，第一啦。第二，你去到幾時你先至會聞到對方嘅口氣咧？你要黐到好埋，你先聞到、 一齊睇戲嗰陣時咯，傾密偈 嗱，傾密偈，傾密偈，傾到你要 咬耳仔嗰陣時咪會 聞到，你要貼到咁樣， 係 咁跟住都咩啦？都傾多兩句啦，係咪先？ 喂，鐘哥這個呢個咧，即係你咁樣講咧，又有另一個詮釋，因為第二位係咩咧？嗱，第一位係口氣啊、第二位係牙齒嘅整齊度。有冇諗過呢一兩年咧？有啲嘢唔俾你睇咧，你覺得嗰樣嘢好重要，因為呢兩年咧，大家戴住口罩啦，啊唔俾你個睇個口，唔俾你睇棚牙，啊呢啲嘢突然間躍升為第一、第二位喎，口部啊嚇， 而家咧即係叫做口罩俊男美女咧，的而且確多咗喎，即係你發覺戴住咗口罩之後咧，大家容易都多咗幻想空間， 唔係咁 幻想空間真 係 唔錯， 唔係淨係睇棚牙啦，咁你話喂，如果佢係潤腸嘴加個插鬚鼻，你都遮咗噶嘛， 係啊， 咁但係喂，原來一對眼就真係即係鳳眼咁靚啦，咁點知除咗個口罩，哇咁樣嘅配搭？似乎有啲過分喎， 會唔會係咁樣嘅配搭？喂，插鬚鼻再加潤腸嘴，反而靚喎，因為唔同嘅 pairing 可能唔同。嗱，問下兩位拍檔啊，牙齒對於你嚟講咧，即係擺得高唔高呢？如果你而家要擲偶啦，係啦、 哦， 要褪前嗱，總之咧啲牙齒咧可能又不齊整啦。歪歪斜斜啊，突出嚟啊，等等成成，你哋會唔會看得好重咧？牙齒呢個環節？ 我呢個年紀有乜所謂啊？ 有所謂嘅你，你一定有所謂啊！ 不能太過分就得啦。即係你話要求到佢唇紅齒白，好整齊，整齊到假嘅咁樣，又好難噶嘛。咁、你話如果你話亂七八糟，又崩又剩，咁啊，梗係太過分啦。或者甚至乎黃到黑咁樣， 煙屎牙咁樣。 係啦，咁啊，梗係唔得啦。 黃到黑應該都真係黑嘅咯。 嗰、那個那個就煙屎牙嚟㗎。係 啊，咁但係如果你整整齊齊。唔好话要好超级无敌靓嗰啲咁样，其实都 OK 啊。 嗯，喂，即系各花有各眼。 系啊。 咁如果你话我嘅话咧，我有阵时觉得有冇听过虎牙？ 嗯， 如果虎牙我会觉得几求阿姨。 或者嗰啲 日式嘅嗰啲 啊嘛。 喂，其实虎牙都系叫做难听啲讲，佢都系龅牙其中一种啫嘛。佢、有啲牙突然之间逼咗出嚟咁样，咁、就系、是、所以话就佢嗰个龅或者佢嗰个哨咧。喺個程度係去到邊度？有啲人即係譬如好似我呢啲，覺得其實佢都幾得意啊，係咪先？咁如果去到嗰啲位咧，你又唔使夾硬整嘅，係啦。但係如果啲你又想整翻嘅，其實而家都係好時機啊！特別係上年開始，其實你有兩年嘅時間去到整翻棚牙， 係唔止整翻牙嘅，整翻好多嘢，有兩年時間修復。 但係呢兩年你又唔係太敢去擘大個口啫，係咪先？你整牙咁， 疫情 有疫情嘅關係 啊， 係 啊， 不過我又唔識有冇啲虎牙嘅朋友，可能啲虎牙嘅朋友咧，其實清潔啲牙齒咧都幾濕滯。 哦，呢個又真係喎， 係即可能佢哋嗰啲位會 牙線咧又容易，即係又難。啲撩啊！咁你刷牙嘅时候，可能只手又要摆第二个姿势咁样。 啊，有机会问下佢哋先。好啦，嗱，讲到第三位啦，第三位都系外表啲啊。而呢种外表咧，唔好你唔好以为系咪只眼睛啊、灵魂之窗啊，系咪条眉啊，系咪多唔多头发啊，都唔系。 嗯， 系指甲。 哦， 好多女士咧话好多香港嘅男人啊吓，其实出嚟第一次约会咧，啲指甲咧捆黑边啊， 捆黑边又唔得， 唔剪指甲啊，甚或乎咧有啲系留啲风水甲啊嗰啲，好长 手指尾长啊嘛，咁样嗰啲， 一睇就知做咩啦。 老实，我都觉得好核突， 我都 唔麻麻地啊指甲。你哋两个你又觉得看唔看得重咧指甲？ 我指甲都 OK 啊， 唔系指留指甲唔系问题，指甲干唔干净先系问题。如果你留啲指甲好长，但系你好整齐嘅，即系唔系捆黑边，又或者唔系披晒口， 有啲指甲咧系成只黄色，你有冇见过？ 是不是专登油的？ 不是啊，是真的佢干啦，同埋佢唔健康到黄。咁嗰啲位我 带佢睇医生啦， 又应该自己要处理一下佢。即系嗰个已经牵涉到唔系话靓唔靓，系整洁个问题。 系有啲灰甲嗰啲，灰甲嗰啲直情有问题添啦。 灰甲嗰啲又应该睇医生啦。 系啦，要睇医生啦。 不过正话阿 O 讲嗰三样真系奇怪，即系完全同譬如话财富啊、品行啊嗰啲冇关噶。即系原来佢齐晒啦。即系棚牙又靓，跟住个口 冇口气， 冇口气，手指甲又干净，但系一开口就讲粗口，咁得唔得先？ 冇讲个条， 佢又冇讲。 而家咧，香港嘅女性咧，即系如果你话拣男性咧，可能嗰个方向都已经不一样咗，因为佢哋自己本身已经有一个经济能力噶嘛。佢睇嘅就已经唔系好似我哋传统咁睇，第一佢有冇钱啊，第二佢讲唔讲粗口啊，可能呢啲已经摆咗好后噶咯。可能佢真系第一眼要我如果我拖佢出嚟， 个个都讲噶啦。而家你有冇谂过？ 即系最紧要， 虽然你呢个 point 我都想讲， 个个都讲噶啦。 最紧要要讲，唔讲反而我唔啱。 我唔知道，少去交友，我都真系唔知道。咁大家如果今日约会啊，注意一下呢三样嘢啦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起初先推我两次错，我气焰都正常，在一边说好以利数换你奖赏，找一间小店吃饭，浪漫大气开场，于烛光跟笑意里谈谈童年，提及理想，吃到是应声，静静话言意打烊。饭后未倦吗？跟我逛逛，再送你归家。我可以为你关起手机，纯灵魂对话。怎知道三眼就谈到，吃住了，错过了你我的家。能像个书生错一家人，蝴蝶满心飞，不过未走近。周身一件织物。何妨从夏到秋慢慢抱紧，明月正偷窥这对璧人，何用太心急一晚露低温，剩执古典小说里优雅的情感，情愿待身份再献吻，不急于一晚散尽十万夜那温柔，针针跟你刺绣，年华悠悠怎会满头，放西厢灯红楼仍跪着你手。初邂逅我喜欢双双漫步在雾里，讲摊牌实在是没再跟你这一种老派冤侣，只想约会到八千岁，你最写诗作对。何妨从夏到秋慢慢抱紧，明月正偷窥这对璧人，何用太心急一晚露低温，善执古典小说里优雅的情感，谁狂热会自发，谁又要火烛使定终身，甜蜜每日一小片。Thank you. 依家啲约会唔知系咪都要改 Zoom 啊？吓视像约会 要啦、 啊、，MC 张天赋老派约会之必要。 而家最担心系咩呢？就系嚟紧都八月十五啦，好快脆，即系隔多十零日到咁样。咁啊，中秋节啦， 八月十五是中秋， 系啦， 有人快活，有人愁 啊，冇人愁噶啦。今年大家团团圆圆开心啦吓、啊， 餐厅啊愁啦， 实会有嘅， 点、啊、都要讲啊，帮佢哋发下声。 点解啊？ 咁你嗰啲措施如果一加辣嘅话，咁佢哋都讲咗啦。你見新聞都話咗，誒、哎、都唔樂觀啊咁樣，咁所以即係我哋又做好嗰個防疫嘅措施咯，等個數字唔好咁誇張嘅時候，又可以等啲餐廳有生意啊，咁我哋又可以出去食飯啊。 不過呢度都係嘅，即係無論係食客又或者係餐廳本身咧，即係自己都要做好自己本分先， 係啊， 冇得偷雞。係 啊，我搭小巴都見到好多車長好好啊，即係嗰啲專營小巴紅 van 綠 van 嗰啲全部都係一上車嘅時候，我真係見過有啲乘客咧就唔戴口罩就上一上個就即刻嘟咁樣就坐低啦。個司機唔開車，佢話啊唔好意思先生，你即刻戴翻個口罩啊咁樣。喂，呢啲咪好咯？即係成車人，我 OK， 我等你，我等你戴翻口罩，我先開車。其實都係好事嚟嘅，大家防疫嗰個措施要做翻足啊嚇。 依家啲新 van 仔咧，綠 van 咧，佢冇得開窗嘅。即係佢， 係、哦、啊係啊， 佢係密閉式咁樣，咁、 啊、即係好似巴士啫嘛，你開唔到， 係啊開唔到，咁所以你一定要戴口罩，又冇得通風啊。 即係而家啲人係唔驚啊，即係就算我成日都話喺街見到有人食煙嗰班朋友們，唉，咁、你又要吸煙，你又要除口罩。咁你又要即係約埋啲人吞雲吐霧， 係啊， 係你有你嘅自由，但係而家呢成日都話呢啲咁嘅情況啊嘛，咁基本上佢哋都為咗食嗰啖煙咧，其實係唔驚啊，即係我中咪中咯咁樣，所以我所以成日話你靠話你除咗口罩有機會會中嘅，咁樣係冇用嘅，即係又要係用翻我之前成日講嗰個，你除咗口罩。吸煙陽痿，你一講到呢啲咧，佢哋就驚啦。咁你一講話，喂唔會最多咪中咪唞一個禮拜，就當放假。而家啲人有呢個掉以輕心嘅感覺。 係啊，即係我見過最差嘅一個，即都係吸煙人士啦。咁佢最差嘅行為就係點咧？上小巴嘅時候咧，佢含住啖煙上到車先噴。 先噴啊嘛！ 嚇、啊，真係㗎？ 係啊。 咁誇張， 我係怒視佢噶咁樣，我成車人都要去同你吸你嘅二手煙，呢啲行為真係絕對。 即係又係嗰句咧，陽痿咁樣你就得㗎啦。如果唔係，你冇辦法解決呢啲問題。 係啊，喂，其實想同大家講下八月十五咧，中秋節嘅時候有個得意嘅地方，我覺得都可以我哋去諗一諗，哇，去唔去咧？呢個就渠務署嘅，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到？渠務署喺佐敦谷同埋呢個啟德河中秋咧就會亮燈，係、啦，咁你見到其實呢啲河咧，佢本身咧就即係香港嗰啲大型河道啦， 係啊係啊， 咁你知呢啲渠務署就即係係屬於佢哋管轄噶啦，咁佢哋咧就經過咗好多嘅努力啦，咁啊終於咧就將佢嗰個河道咧就整得靚靚地，咁啊亦都咧就係加設咗一啲中秋嘅元素喺度，咁啊又就講到明噶喎，嗱咁呢一個譬如佐敦谷嘅水道亮燈時間，咁就係六時三十分咁樣，咁佢會講到，譬如係仲話會喺並於九月十日中秋節正日延至晚上十一點半咁樣，咁我覺得係一個幾特別嘅地方嚟嘅，因為嗱，我哋好多時咧，如果去外國，例如去韓國、去日本咧，我哋好中意咩咧，就係賞櫻啊、賞紅葉啊。咁有部分嘅紅葉咧，其實同埋櫻花佢嗰、那個叫做賞櫻嘅過程咧，其實就正值咧就好似而家即係渠務署提供呢啲新嘅地方咁樣，喺啲河道嗰度。 你嗰個比喻好似係人哋賞櫻，咁我哋賞渠咁樣。 咁而家有賞月啊嘛， 希望味道嗰度會好少少先啦。 而家嗰啲渠咧，即係嗰啲名渠，好大嗰啲名渠，其實味道真係減輕咗好多，有啲甚至乎冇味嘅。 我舊時細個咧喺新蒲崗嗰度讀書啊嘛，我隔離真係有條啟德名渠。 哦，係啊，係 好臭。好臭嘅，但系咧臭唔紧要，我见到啲叔叔咧，仲喺嗰度钓鱼， 就系因为臭所以先有泥掹啊嘛。 咁我就好匪夷所思啦。究竟泥掹呢一种生物 系咪真系要好臭嘅环境先成长得到咧？定还是 全民泥掹食咩噶嘛？ 系咩？ 系啊，咁佢先要喺嗰啲渠嗰度先钓到上嚟噶嘛？ 我又真系唔知道。不过咧，我都好深信小白头先讲啱嘅。其实依家咧啲渠道咧都整到好靓噶啦，尽量可以好似日剧啊。即係平時嗰啲踩單車喺上面下面有個青草地斜斜地嗰啲咁樣。 即係攞個例子就係城門河。我細個都住過一城附近㗎嘛。咁嗰個城門河呢即係仲係1990年代嘅時候呢我老實講我真係山窗都山唔切嘅。係真係好臭嘅。 而家就好多。 而家你咁而家大家喺嗰度跑步你就知道其實大家都真係舒服㗎嘛成個環境。咁你話講返譬如日韓嗰啲地方呢佢哋嗰啲叫做渠呀、或者佢哋嗰啲叫做河道啦唔好用渠啦。河道呢其實佢哋旁边两边咧都可能种晒红叶啊，种晒樱花嘅。咁佢玩法就系咩咧？佢哋有阵时会有条路轨啦。咁当然佢哋有路轨或者有啲沿线嘅时候，可能高速公路，甚至乎佢哋会打夜灯，即系打到啲灯咧就望上去嗰啲红叶同埋樱花就好靓咁样嘅。好啦，咁而家呢个启德方面咧，即系甚至乎佐敦谷嗰度咧，佢哋嗰啲叫做名渠水道啦，咁样开始要用水道呢个字。咁佢哋就都系咁，你夜晚中秋节跟上月，咁又系有晒灯饰啊，有晒嗰啲。光影咁嘅感覺啦，咁你仲要如果你嗰當日天氣好嘅時候咧，你喺個嘅水道嘅時候，你就會見到一個好靚月光喺個水嘅倒影嗰度出咗嚟，咁嗰個咧個節日嘅氣氛咧就好濃厚啦，因為我哋由細到就睇嗰啲叫做古裝劇啊，睇咩劇，你中秋節梗係。识得玩，梗系影个倒影啦，系咪先？咁但系我哋奈何就冇办法，而家好多即系我哋不嬲都系上月就喺呢个公园，维园又好，或者去咩摩士公园咩都好，都系公园，未必有咁靓嘅叫水道俾大家影嗰个影照出嚟嘅月光。 依家就有两条咧，呢个渠务署嘅河道有机会开放俾市民啦，系咪？ 系啊，佢哋讲到开放噶啦，因为政府网页都公布咗，咁直头系希望啦，即系叫做回归25周年，其中一个咧好重要嘅，谂住喂，咁你有咁靓嘅水道，即系整得靓靓地，咁啊，梗系爱嚟俾人赏月。 会唔会有啲细路仔唔生性冲咗落去玩水咧？ 呢啲 嬉水咁样， 爸爸妈妈睇住啊嘛。 但系嗰度旁边系冇围栏嘅，呢个又系要同大家讲翻啲河道。系啊，即系唔好立远冲落去，始终即系冇臭味还冇臭味。 系啦， 啲水干唔干净又后 话。佢俾你赏月咧，你就遵照翻人哋赏月嗰个方式。去到上月， 咪 意頭欣賞下嗰啲月光， 係啊，正所謂咩啊，水到渠成， 冇錯啦， 好熱頭， 好熱 頭， 係啦， 咁啊，睇下大家上月會唔會有一個好去處啦。 支持暫停對俄羅斯公民申請簽證嘅優惠待遇。報道引述官員話，歐盟將會暫停執行同俄羅斯2007年簽訂嘅協議，令俄羅斯旅客申請簽證嘅時候需要提交額外文件。并要等候更长时间同埋缴交更高费用。波兰同捷克已经停止向俄罗斯旅客发出签证，并要求欧盟向俄罗斯实施全面签证禁令。同俄罗斯接壤边界长达1300多公里嘅芬兰，今个月表示，向俄罗斯公民发放嘅旅游签证数量将会大幅减少90%。欧盟官员警告，年底可能推出更加嚴厲的簽證措施。歐盟內部對於採取哪些具體措施暫時未有共識。立陶宛外長說，如果無法找到共同解決辦法，不排除聯同部分國家尋求區域解決方案。荷蘭一條村莊有貨車衝入聚會的人群，造成6死7傷。事發在鹿特丹以南大約30公里。當地星期六傍晚，一架在西班牙註冊的貨車衝出堤坝道路，撞入正在參加燒烤聚會的人群。警方說，6死者包括3男3女，另一個留醫傷者情況危殆。警方拘捕46歲來自西班牙的司機，正調查事故原因。财经消息，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8，英镑9.18，瑞士法郎8.104，澳元5.39，加元6.008，新西兰元4.797，欧元7.803。每百日元对港元5.67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567。日经平均指数报27963点，跌67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4.29美元。卖出1734.86美元。

身像我般快，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在眼前， 神光财经第一线。 8:11星期一的早上这个环节请来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温卓培温先生帮我们分析金股会的大事件。早晨温先生。 早晨培哥。 早晨。 早晨小白。 是那不如看看哇上个礼拜五呢美股咧跌得好劲下，咁啊联储局开会啦，呢个周年会话要继续加息，咁啊派鹰放鹰鲍威尔，咁啊究竟啊发生咩事咧？当然要交俾咧温生帮我哋详细分析一下啦，唔该晒。 冇错啦，嗱上个星期五嚟讲嘅话咧，就联储局咧个周年大会嚟啊上咧就联储局主席鲍威尔咧就对通胀同埋对未来嘅经济咧作出严厉警告嘅，咁佢讲咩咧？佢就话咧佢会一直加息去减慢个经济增长。同埋咧，係會維持咧高息嘅狀態咧一段嘅日子，去令到咧個通脹咧係能夠翻去咧啊佢哋所定落嚟嘅2% 嘅通脹目標。咁而喺有關行動嘅期間嚟講嘅話咧，或者咧係會令到經濟下滑啦，甚至乎個失業率咧係會回升。咁但係呢一切咧，佢都話係在所不惜嘅。咁啊，鮑威爾咧更加強調啦，佢就話咧為咗要壓抑通脹嚟講嘅話咧，經濟增長咧將會無可避免咧係會一段嘅較長嘅日子咧喺平均嘅增長嘅水平以下嘅，咁同埋咧會對家庭咧同埋商業咧會造成損害。咁但係咧佢認為咧呢啲都係為咗壓抑通脹要付出嘅代價嚟噶。咁佢哇講到咁樣樣啦，咁啊市場即刻咧就估咧就話喺9月22日嘅聯儲局嘅議息會咧，聯儲局好大機會咧會再加息75个基点啦。咁而去到明年嘅3月份嚟講過咧，唔排除咧個聯邦儲備基金息率咧係有機會攀升到去3.75%-4% 嘅水平噶，咁啊受到呢啲嘅因素影响，当然就正如头先啦，大家所讲啦，去到星期五晚嚟讲嘅话咧，美股咧就急跌啦，咁啊美元咧就上升嘅。嗱喺呢一度嚟讲嘅话咧，我点样谂咧？我觉得咧系经历咗2009年嘅金融海啸，同埋今次嘅疫情嘅大印钞票之下嚟讲嘅话咧，环球咧已经系开始对美元嘅领导货币嘅地位系失去信心，因为佢印得太多钱啦。咁啊唔少国家咧更加开始咧去美元化添噶。咁啊如果联储局喺今次唔去认真去打压通脹，相反嚟講，佢畏首畏尾，為咗要保個經濟而半途而廢嘅話咧，咁可能會令到全球咧對美元嘅信心咧係會進一步係動搖，令到美元嘅領導嘅地位可能都會不保嘅。咁、如果屆時又嚟講嘅話咧，對美國嘅損失咧就將會更加大。咁所以我覺得佢係冇乜選擇之下嚟講嘅話咧，係逼住唔理個經濟都要打壓個通脹嘅最重要嘅原因就係呢一度啦。好啦，咁當大家明白呢一點嘅時候咧，就明白。如果美國係咁加息咧，可能會令到會令到個美元會強啦，會令到個資金會翻去美國啦，吸引翻去美國啦，會令到全球好多嘅較弱嘅經濟體咧，可能會出問題啦。例如好似而家我哋見到土耳其啊、斯里蘭卡、阿根廷等等呢啲例子咧，可能會更加多會出現啦。咁所以呢啲嘅喺系列嘅問題咧，大家要留意啦。 當然呢一個聯儲局加息之後。讲下呢一个礼拜嘅市场焦点系点样咧，培哥。 OK， 嗱，今个星期嚟讲嘅话咧，首先我哋要睇个国际事务嚟讲嘅话咧，今个星期三至五咧，俄罗斯咧就会以北溪一号天然气管道又要维修为理由啦，咁咧就会暂停3日供天然气嘅，咁啊市场咧就再次咧就关注啦，就话如果断咗气之后，再3日后重新开个俄罗斯嗰个输出嘅天然气会唔会又降低咧？咁样而损害到欧洲嘅经济咧？咁样样，咁而喺经济数字上嚟讲嘅话咧，今个星期三咧，内地咧就将会公布8月份嘅采购经理指数噶，咁而面对住咧环球嘅经济已经见到转弱啦，咁相信市场咧亦都关心咧，就话内地嘅经济咧会唔会受影响，同会受影响嘅程度系会有几大噶。咁而同喺星期三嚟讲嘅话咧，欧元区咧就将会率先公布佢哋嘅8月份以消费物价指数衡量嘅通胀嘅数字。咁我哋记得咧，7月份嘅欧洲嘅通胀咧已经去到8.9%噶啦。咁如果8月份会唔会进一步上升咧？咁呢个系大家关注嘅。咁而根据路透社估计咧， 歐元區八月份嘅通脹率咧係有機會略為回落翻去 8.8% 嘅水平。咁而喺星期五嚟講嘅話咧，個重頭戲咧就落喺美國公布嘅八月份嘅就業報告身上啦。咁市場咧就估咧美國八月份嘅非農業職位咧就將會增加30萬個嘅。咁如果屬實嘅話咧，雖然唔及七月份嘅52.8萬個嘅增幅，咁但係都係一個強勁嘅數字嚟噶。咁至於失業率方面嚟講嘅話，啲市場估咧美國失業率咧喺八月份咧就會維持喺3.5% 咧就係不變嘅。咁而最後嚟講嘅話咧，關心新西蘭同埋英國樓市嘅投資者咧，就要留意今個星期四啦。嗱，今個星期四咧，新西蘭咧就會公布八月份嘅樓價啦。咁而星期五嚟講嘅話咧，英國就會公布咧就係八月份嘅樓市數字。咁而新西蘭嘅公布嘅樓價數字咧就由 CoreLogic 去呢間公司公布。咁而英國嚟講嗰啲由 Nationwide 呢間嘅按揭公司咧就公布佢哋嘅樓市數字噶。 另外都想問下温卓培咧，亦其實都見到幾多嘅油組織啊，咁啊佢哋嘅成員就暗示支持減產，咁其實就可以預示到啲乜嘢？佢哋唔係應該希望增產嘅咩？咁減產對嘅前景方面又點咧？ 嗱，啱啱我哋知道咧，就係早排就美國總統嘅拜登咧，就到訪咗沙特阿拉伯啦。咁到訪咗之後嚟講嘅話咧，沙特咧就應承咧就係會增加嘅產量去壓低個油價啦，咁啊幫美國咧就捱個通脹咁樣樣。咁但係咧做咗唔夠幾個星期啫。咁而我哋而家就見到咧就沙特咧又話咧就如果佢其實咁樣講嘅，佢就話咧如果伊朗係重新輸出石油嘅话咧，咁佢就唔排除咧系会即系会引领油组咧去一齐咧去减产咧去支撑翻个油价。嗱，个试源系点样样嘅咧？个试源咧就系喺今个月嘅21号当日咧，即系星期日上个唔系啱过咗呢个星期日，系再上一个星期日咧，就白宫发言人咧就讲啦，佢就话咧美国咧、英国咧、法国咧同埋德国咧就可能快将咧同伊朗咧就达成咧系2015年嘅核协议啦，咁样样。咁即系言下之意嚟讲嘅话咧，呢个核协议再重新成立嘅话咧，咁到时候咧伊朗咧就可以咧就重新系输出佢哋嘅石油。咁如果伊朗一出油啦，咁到期时唔排除个油价就会下跌啦。咁呢个就正正而家美国系想要嘅嘢啦。咁又个油价太贵，推高佢嘅通胀啊嘛。咁咧就系咧。喺22号嚟讲嘅话咧，今个月嘅22号咧，就沙特咧就随即咧就讲啦，佢就话咧，如果伊朗出油咧，咁佢哋咧可能咧就会油组一齐咧就会减产去支撑翻个油价咁样样。嗱呢一度咧，我感觉系咩咧？伊朗是不是真的能够跟美国、法国、英国达成核协议呢？这个都很成疑问。因为过去都讲了很多次说有机会达成协议，最终都是达成不到的。而沙特呢，就我觉得是借这件事件呢，就是讲他的心目中呢，我觉得他是不想的油价是太低。所以呢，就因为当时来讲的油价已经去到86-87元纽约期油的水平。所以他就讲这番说话，就会不会减产支撑的油价。佢講完之後咧，市場就隨即意識到，咁所以咧就油價咧就好快就翻上去$90樓上。咁而喺啱啱上個星期五嚟講嘅話咧，除咗沙特阿拉伯咧，就另一個亞聯油咧，亦都講同一番嘅意願。咁啊，俾大家個感覺係咩咧？俾大家個感覺咧，似乎咧油組裏面咧好多成員國咧，似乎都唔想見到個油價喺紐約期油$90樓下嘅水平。咁所以就呢樣嘢，我相信會係喺日後嚟講會有機會係支撐住個油價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嚟噶， 系啊，睇下 OPEC 一啲嘅操作啦，睇下会唔会咧，即系令到油价咧进一步退升啊！咁我早上咧非常多谢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啊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分析咧环球嘅金股会大事件，唔该温生，我哋下个礼拜再倾， 唔该晒温卓培，拜拜。 你做乜咁攰啊？ 我疲劳啊！ 乜嘢疲劳啊？ 抗疫疲劳咯，做咗咁耐防疫嘅嘢，好攰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你支持我，我支持你，大家都会精神啲。 系，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喺疫情之下，可能大家精神上都有好多困扰嘅。疫情会为我哋呢个社会带嚟危同埋机，究竟你又会选择边一种呢？ 电视节目《疫情下停一停深呼吸》，主持人常林法师，今集请嚟 Gigi 梁咏琪分享活得自在的智慧。 疫情下停一停深呼吸，带俾大家身心灵的法则。 星期二晚7:30，港台电视30日。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嗱，內務同大家做優惠咧，咁啊有兩則嘅優惠可以同大家講下。不過咧，先講第一個先啦嚇。嗱，問下小白同埋鐘哥啦，中唔中意儲神沙咧？ 神沙我真系唔中意储， 唔中意。 我有我都拎去嗰啲唔知咩龙咩龙嗰度嗰啲转翻 换币 轮 龙啊嗰啲啊嘛，硬币车啊， 硬币车。不过睇清楚，有啲系收手续费噶吓。 系啦系啦， 都系温馨提示。系啊， 我记得上一两个礼拜有嚟过广播道啊，吓系啊，有见过佢哋架车嘅踪影。 系啦， 我就自己储嘅， 系， 但系我唔系储嚟储，我系储嚟用，因为我会用翻嘅。 点用咧？ 好，如果你储好多 嚟噶嘛， 毫子 好难用 到、啊， 用到。 例如咧， 你超市买嘢 系 咁，如果佢话我琴日啱先用 完，譬如七个八，咁你会唔会攞七个八出嚟？ 会啊，佢就系会，佢就系会先咁样讲出嚟啫嘛。 我琴日啱去超市买嘢，啱唔记得咗系有两毫子，咁、 啊、 我咪搵下个我有个散纸包啊嘛，搵下，咦咁啱真系有两个一毫子，咁咪俾佢咯。 佢而家唔扮嘢啊。佢依家完全即系真实地呈现佢嘅生活出嚟，佢完全唔会乱笠噶，佢真系做，佢真系用噶。 神沙都系钱， 中国可能咧，你要用神沙之前睇一睇个神沙究竟系咪呢啲年份？ 嗯， 因为咧有啲神沙咧真系升值1000倍。嗱，讲紧咧，譬如其中一个啦，嗱，如果有一个五线，嗱，我唔知道你有冇储五线啊？ 五线我有、啊， 系咩？咦？你有福喎、啊， 我有、 啊、位师姐。 五仙系纸币嚟噶啦，啲硬币。 唔系硬币，硬币，硬币。 五仙仲、啊、有斗领出过嚟。 我好似屋企 好耐冇见过啦。 如果咧，小白你屋企有个咁嘅五仙咧，大概啊咁嘅五仙。嗱，钟哥你又睇下咁嘅五仙。 呢个都系 好耐冇 见过 啦。 系啦， 男男定女啊？呢、這个 诶，呢啲唔逐个分啊。Okay, 总之1964年嘅五仙咧，咁有硬币公司咧，都系嗰啲收藏者、嗯、就会用1000蚊去收，即系变相咧。就倍数可以达到咧20000倍嘅， 嗯， 即系你五仙，依家用1000蚊去收，啊、即系你 等我继续 keep 起佢先， 系啦， 如果我 有， 有 冇机会再爆值 啊？斗领我好耐冇见过啦， 系嘛？ 系斗领好耐冇见过。 嗱，呢、這个可能有机会大家见过，我印象之中都见过嘅，1980年代嘅1毫子， 嗯， 一毫子，嗱，一毫子大家都有 啦。 咩币啊？ 使咗，琴日用咗两个一毫子啊嘛， 有机会 应该系80啦。 哎呀，几多钱啊？ 100蚊噶。 哎呀， 哎呀摸200蚊啊！ 几餐饭啊？嗰度17.2， 你17.2，你留翻嗰两毫子， 我就专登靠有个两毫子我唔用。 而家个两毫子变咗咩啊？变咗272啊！ 喂，嗱，收音机旁边你咧，即系朝头早可能饮茶咧，喺度数啲硬币嘅时候， 睇埋年份啊， 不妨睇下有冇1980年嘅一毫子。咁当然啦，即系呢啲价格啊，唔系普世价值嚟嘅，有啲收藏家咁样收，咁但系虽不中亦不愿意啊，啲收藏家都好醒。 好明显嗰两个都系80年啊，唔使谂啊。 系啊，世事就系咁噶啦。 我琴日有个两毫子，我专登唔用，不如俾两个一毫子佢啦，咁样我就咁谂添。哎呀， 啊、你等埋阿 O 讲，可能转头有好值钱嘅两毫子。 冇啊，两毫子冇啊，两毫子冇啊，去一去就去到1蚊啦。但1蚊咧就哇，呢啲年份好久远啊，其实根本就唔会流出市面，有嘅都系储啦。1866年、啊、去到 哇， 咩啊？1866年， 1866啊， 1866、1867同埋1868年咯，系啊，一蚊嘅一蚊啦。 1966系嘛？ 唔系啊，系一八啊， 咩样啊？呢个？ 你未見過嘅樣咯，就係我都未見過。 哇！呢 有冇見過 樣嚟嘅咯？ 你有冇見過？你都冇見過啦，講啊，係咪先？ 喺歷史書有見過。 要揾要揾阿嫲個阿嫲阿爺個阿爺嗰啲先有嘅咯，呢啲 係啊。所以最大機會就係 周處佳有冇收幾個？ 最大機會1980年嘅一毫子。我見到你 洗咗啦， 洗咗 未必洗完會翻嚟噶嘛，錢嚟噶嘛。钱是货币，货币流通 噶嘛，有来有往。 我怀疑琴日收我嗰两个一毫子嗰个阿姐咧，即刻攞嚟睇系咪1980年先？咦，即刻自己袋。 咁唔紧要啦， 换翻两个， 换翻两个100蚊咁样。好啦，咁啊，即系呢啲硬币咧，就有啲收藏店可以睇睇佢。咁头先小白都讲啱，其实你话啲硬币咧多咗出嚟，你可以喺金管局嗰个硬币收集计划嗰度咧，就可以换翻嘅咁样入翻落去电子支付系统啊，譬如八达通啊等等啦、啊。咁呢个都系重要嘅。咁头先你话喂呢神沙 系咪爱嚟搭车啊？咁样咧，咁、今日咧，头先话有第二个优惠咧，就系、是、呢个乘车优惠啊，十款交通月票嘅优惠大结集啊！ 哦， 因为头先我都听到新闻讲咧，话9欧罗啊，可以搭去欧洲啊嘛， 冇啦，跟住而家变咗49欧罗啊嘛， 加咗啦， 做咩咁远色啫？我哋都冇份去， 咁啊系嘅。 你营造一种 地人， 你营造一种惋惜嘅效果出嚟，明唔明？我听完之后，我都觉得个心戚戚，唉，贵咗，贵咗关我咩事？ 全世界都有呢个感同身受啊嘛，一加价咧， 系 嘛，即系大家都系感觉都好。 嗰个感觉咧，人哋加一加加40欧罗咧，咁我觉得到自己都好似，我哋有可能又会加， 系 啊，系咪？系呢个感觉。 哦，咁啊，听下呢月票计划，睇下帮唔帮到手啦。嗱、呢个咧就系、港铁机场快线啦，即系来回亚博馆咧就47蚊咁样，就叫做减咗噶啦，已经叫做减咗啦。咁啊，如果有啲即系喺机场附近工作嘅朋友仔，可以试试谂谂咁啊！另外咧，其实港铁咧都好多咧平2蚊嗰啲拍卡站嘅。 嗯，哦，系啊，系啊，系 啊。之前 Toby 都讲过，就系话其实九龙塘都有一个噶嘛，喺 浸会大学啊。 浸会大学嗰度，佢 exit 嚟嘅位置我都唔记得。佢话佢仲同我讲话，叫我行多两步。 系，总之喺呢度落去，行落去，跟住桥底，跟住入去门口嗰度， 即系 BU 浸会大学佢入边 嗰个圆拱 U 型，系啦、但你又唔可以入到闸嘅， 喺佢正门嗰度。 依家你冇学生证嘅，入唔到大学范围之内噶嘛？即系佢喺门口俾你嘟个2蚊优惠、我自己咧，屋企楼下咧就有个平2蚊嘅、不过你都 咁、你好方便喎、 系啊，不过佢要你步行出旺角站先用到，或者。喺奥运站或者 好近南昌站，行出去几分钟， 8分钟、10分钟咯， 咪系咯，2蚊， 平2蚊， 平2蚊、啊， 中环嗰个你知唔知喺边？好多人嘅，喺嗰个咧扶手电梯嗰度啊，即系上到去大馆附近咧。就有一個拍2蚊，所以咧、你見到咧5点零钟咧啲中環上班族咧，唔係上翻 mid level 嗰度，叫做 happy hour， 佢哋全部咧 兜去嗰個位 拍2蚊，跟住就落翻下邊搭地鐵咁樣咯，即係搭港鐵咁樣，幾有趣，我覺得呢個畫面嚇。咁啊， 少數怕長計啊， 梗係啦， 咁係啊。咦，我依家搭多咗港鐵咧。我有嗰啲月費回贈啊，回贈翻50蚊，好開心啊， 幾開心係啊！ 系啊， 真系噶， 你有冇嘟过啊？ 有噶， 有冇回赠啊？ 有噶， 几 happy 啊！ 攞嘟嘟系啊 ，bonus 咁样， 系啊，但你唔记得嘟咧就冇噶啦。 系啊， 你一定要记得。 所以咧， 嘟一嘟 搭港铁咧，有阵时你经过咧，真系唔好错过。 系啦， 点都嘟咗先，一个唔觉意你 miss 咗，你都吓有呢个保障嘛。 冇错冇错，正所谓行过路过 唔好错过 啊！咁啊。新巴同埋城巴咧都有啲港铁嘅转乘优惠嘅，咁俾大家即系去到某一啲站嗰度，咁啊搭翻巴士或者搭巴士去到某一啲站嗰度，咁亦都会帮大家可以悭啲钱啦。咁真系嘅，即系经济又唔会算太好啦，大家都勒紧裤头啦。咁睇下呢啲月票啊，可唔可以帮到大家啦？我知道咧船啊，搭船都有月票嘅，咁有机会又再同大家讲下。你都知道依家好多朋友仔啊，拥抱小确幸啦。 系啊， 即系住离岛噶嘛，系咪先？即系住南丫岛啊，长洲啊， 长洲啊， 平洲，我有好多朋友搬咗入平洲啊。 冇船啊，真系搞唔掂嗰啲地方，系咪？ 咁咧，我哋平时搭一程船咧，20几30蚊噶嘛，佢哋平好多个月票，10蚊8蚊就搞得掂噶喎。系啊， 咁但系我哋好日都唔搭一次，同佢哋经常要搭又唔同嘅。 系啊， 经常搭啊，应该俾翻多啲优惠佢哋嘅。 系啊，咁希望今日咧，即系大家坐船咧，无风无浪啦，准时可以翻工咧，咁就 very good 啦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8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油麻地清晨大约4点发生斩人案件，一个非华裔男子被几人持刀追斩受伤，其后被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抢救，延至近清晨5点证实不治。现场是佐敦道和百家士街交界附近，警方表示接到有人报警话。见到一个非华裔男子被几个坐电单车的人士袭击，部分人持刀，遇袭男子不知倒地，凶徒就逃去无踪。警方表示，死者年约30至35岁，身体有多处刀伤，现正调查案件。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疫情肆虐，大家做好本分，打齐疫苗，就可以减少医护人员沉重嘅压力。 我哋一齐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嘅敬意同埋谢意。 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为听众提供更多优质节目，了解国家发展，认识民风民情。 呢度系听多啲，识多啲。之前咧，我哋咧去咗去广州嘅南沙啦，又去咗香港，去到澳门啦。接落嚟咧，我哋去北京睇睇啊，同呢个铁路机车有关系。中意火车嘅朋友咧，就冇走机啦。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FM 一零二点八 ，FM 一零二点八， 大湾区之声。 古代偷啲乜嘢唔会犯法呢？ 偷心， 正经啲啦，偷完之后仲会变成成语故事噶。 哦，系偷光。 想知道作壁偷光嘅主角康行穿越到现代会发生咩故事？ 就要留意由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古今人物杂志》价值观篇。 今个星期三就有荃湾商会学校嘅同学饰演康行的穿越时空之旅。 眼红、 暴躁、 口沫遮拦、 粗口烂舌， 煮饭嘅人好怕见到佢， 但系食饭嘅人就好想撞到佢。 佢就系、 是、I'm Gordon Ramsay。 电视节目《Gordon Ramsay 风味之旅二》 系疯狂嗰个疯啊！ 地狱厨神 Gordon Ramsay 勇闯南美、南非、塔斯曼尼亚等地，亲自上山下海采集地道食材， 一边闹神闹鬼， 一边煮出九大鬼。 今晚十点半， 港台电视三十日。 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晨早流流，想找朋友倾两句，去边度好呢？ 就喺呢度，晴天大饭堂。 疫情啊，好得人惊啊！咁而家个数字有啲升翻上去嘅趋势，所以大家都不能掉以轻心啊！咁、原来咧，除咗疫情得人惊之外，另外有一样嘢比疫情更惊，即系原来睇咗一个调查报告，啱啱出炉啊！咁有团体咧就做咗一个就关于啊，究竟而家嗰啲中学生最担心嘅系乜嘢呢？原来佢话有近半嘅受访者咧，佢话担心疫情，但系原来佢话更惊嘅就系将来要除低口罩之后，点样去见翻唔戴口罩嘅朋友们？ 哎呀， 佢哋更担心， 惊咩认唔到啊？ 哦，唔系，认到、啊。咁佢就话担心啲乜嘢呢？佢话因为咧呢段时间咧、大家都戴住口罩。其实咧，好多时候会隐藏咗大家嘅情感啊，因为可能就系见到对眼睛啦、又或者讲嘢嘅时候，我惯咗有嘢遮住自己个嘴、或者甚至乎再多啲嘅地方啦， 嘴藐藐都睇唔到， 睇唔到咧。佢话如果第时唔使戴口罩，我要除咗个口罩见翻人嘅时候，我唔知点样去睇人哋啦，亦都唔知点样去表达自己嘅，咁所以而家呢个咧就话哦，原来佢哋忧虑嘅系呢一样嘢。佢话多达六成二嘅受访嘅同学们咧系忧虑日后咧同别人除罩相见啊，即系除咗个口罩，咁啊令到佢哋咧可能会产生呢啲即系而家嘅一啲焦虑啦，同埋有啲负面嘅影响啦。咁佢就话另外就有四成嘅人咧，咁佢就话因为遵守呢啲嘅社交距离嘅措施咧，同其他人聚会嘅时候咧就会有罪恶感。咁、我觉得呢一 样罪恶感添， 因为佢话如果而家我哋都要戴口罩见啦，咁突然之间可能有啲同学哎呀，突然一啲焗除一除咧，就会产生一种罪恶感。咁、其实某种程度上我都觉得系好事嚟嘅。咁、因为要警惕住大家，即系唔好即系谂住一下半下冇事啊嘛，就是、可能就系嗰一下半下出事噶嘛。 咁但係咧，佢就話有兩成二嘅受訪者咧就覺得，因為戴咗呢個口罩之後，同其他人嘅溝通能力下降咗。咁呢個你哋覺得有冇啊？嗱，年青人就咁樣睇啦。咁我哋有冇呢、這個呢一、這個同樣嘅問題？ 中年人啊，中年人點睇係咪啊？ 其實一樣嘅喎，年青人覺得戴咗口罩之後，表達能力低咗，溝通能力弱咗。其實成年人係一樣噶嘛，係 啊， 即係你都係戴咗個口罩。以前大家都唔需要戴，而家大家都要戴。其實大家係面對緊一樣嘅嘢，同年齡其實冇乜關係噶嘛。 嗯， 咁可能成日都話年青人可能適應能力強啲添， 係係。 咁係咪？即系去到我哋呢啲年纪，其实而家更唔惯啊！ 嗯，会啊， 以前系惯咗睇人，成日都嗰句啊嘛，睇你眉头眼额，我知你点啊嘛。而家冇得睇， 系少少地啦。 而家真系净系睇到眉头眼额咯， 系啊， 眉头同眼额 冇咯， 其他就睇唔到啦。 所以句说话真系有前瞻性啊， 有啊， 净系睇眉头眼额咁样。 依家咧有阵时出去做嘢，好容易撞嘴啊。 嗯， 即系你话我啊，同钟哥、小白都隔咗一段时间咧，咁啊。你會覺得即係個過程之中都有個默契。你喺出面做嘢咧，有陣時你唔知人哋咧講到幾時完啊，好容易搭咗聲或者撞咗嘴。呢、這個就係、是比較常見啊。咁、如果你話喂唔係做呢啲司儀行業啊，或者做媒體行業咧，其實大家咪會少咗溝通咯。 嗯、 所以其實鐘哥講呢個研究，我都覺得都幾認同喎。估唔到啲細路仔都深覺呢一樣嘢係重要喎。 所以咧啲細路仔都要諗，年輕人啦，唔好話細路仔，年輕人咧都要諗下啊。如果抗疫咧，我個心真係咁諗嘅，一定會成功嘅。咁啊個問題真係遲早嘅啫，係咪先？咁如果我哋越戴得個口罩耐嘅話，即係代表我哋越係同呢個口罩嘅生活咧緊密咗。 嗯， 然後當我哋除低佢嘅時候咧，嗱報告都講咗，我哋一定咧會影響咗我哋嗰個嘅個心理情況。 嗯， 即係會唔會溝通方面突然間你唔習慣啊？會唔會人與人之間，就算我哋除咗口罩，都仲係有一個叫做大家都仲有細菌嘅感覺啊？都係仲係行遠咗啊？可能之後會出現嘅。我除咗口罩，但我行翻褪落翻兩步都唔出奇嘅。所以咧人與人之間嗰個嘅叫做溝通咧，要諗翻點樣我哋除口罩之後咧，可以連翻埋緊密啲。我諗呢個咧，即係啲醫生啊或者心理學家咧，要諗翻多啲計啦。 呢度仲有一個後續嘅，咁佢就話啦，而家嗰啲年青人咧已經開始恐懼啦，恐懼咩啊？第二是呢、這個疫情過咗之後，咁大家可以除低口罩啦。佢就話，因為嗰陣時咧，佢哋已經好慣戴咗口罩。 啊 變咗而家唔慣嘅，到時除咗唔慣啊，咁就話 空溜溜， 好驚同人哋相處啊、 哦， 可能咧就會出現一個叫做社交退縮嘅現象。 咪、就好似頭先所講咯、 嗯， 你除咗口罩之後，譬如我同阿歐除咗口罩啦、 嗯嗯， 不經意咧褪後兩步，大家都褪後兩步嘅。 惊啊， 系啦，呢、這个咧虽然表面上睇起上嚟就人同人之间嗰个好物理性咁褪漏咗两步啦，其实某程度上咧就反映咗系人个心理自己都惊咗褪漏咗两步。 嗱、不过呢样咧，其实我就冇咁悲观嘅，即系虽然呢度话啲年青人们咧可能觉得将来唔识同人沟通啊，唔知点睇人哋啲情感啊，叽里呱啦，可能又有呢个谂法，但我又唔系咁悲观嘅，反而咧。小白你个仔嗰一代咧、我就真系会觉得佢哋需要要正视多啲， 特别系细嗰个嘛。 点解咧？譬如话我哋年青人十零廿岁嘅，又或者我哋呢啲几廿岁嘅，咁、其实我哋喺之前疫情未嚟之前，我哋惯咗冇口罩噶嘛。 嗯， 其实呢个疫情呢几年里边，我哋戴咗，都但系将来除翻之后。其实我哋仍然有好多冇戴口罩嘅回忆喺里边，好快会翻嚟嘅。 我哋睇翻啲相，全部都系唔戴口罩。 系啊，即系其实咧，可能最初嗰三几个月你唔惯嘅啫，但系好快你会习惯翻。 系啊系啊， 反而系小白个仔嗰啲。因为佢哋出世到而家，其实 都系戴住口罩， 都系戴住口罩。 喺医院嘅时候已经快啲戴住个口罩啦、出世冇噶啦，都要戴住个口罩。 无论佢哋见嘅人或者佢哋自己，都系戴住口罩啊嘛。佢哋冇戴口罩嘅回忆噶嘛、所以变咗佢哋将来唔戴口罩嘅时候咧，就系、变咗佢哋要重新适应一次成个世界系点样啊。佢哋先至真係要即係要正視點樣幫佢哋去表達自己嘅情感啊！ 嗯，同埋可能要用多啲即係科技咯。 嗯， 而家年輕人咧，佢雖然喺年輕人就相信一樣嘢。 嗯， 我透過寬頻咧，透過5G 咧，就唔會傳染到呢個細菌俾你啦。 係啊， 係啦。咁佢哋咧就要諗下啦，點樣將呢個科技同呢個現實咧，就再 link up 埋一齊。近啲，令到年輕人容易接受。嗱，佢哋容易接受科技，接受咗科技咧，你用呢啲方法，佢哋就可以接受翻唔戴口罩嘅現實。 或者佢哋第時將來佢哋見面咧，就係 未必一定係咁多要實體見面、 嗯、 可能佢哋真係慣咗咧。不如 Zoom 啦、 啊， 或者我哋透過視像見啦、嗯，其實可能已經係變成佢哋嘅新常態都唔定啊、 嗯！ 即係我哋而家就話，香港咁細地方，唔好傾電話啦，出嚟見啦。可能佢哋第時就係、是、啊，香港咁細地方，所以先唔好出嚟見啊。不如去到邊，我哋都係攞住個電話咁樣，即係睇住個電話就算㗎啦。 係啊，而家佢哋啲心態咧、嗯、都仲係，譬如啲年輕人補習啦，我哋以前就係成日。有嗰啲咩叫上真人堂， 嗯、 有嗰啲咩上熒幕堂啊 ，video 班 系啦 ，video 班系啊 ，video 班咧就覺得冇咁好嘅。而家佢哋爭住報係咩咧 ？video 班 係啊， 一屋企佢話我搭車唔使喎。 你諗下佢哋嗰班即係嗰個年紀嘅細路，到佢哋將來真係可以上翻實體課嘅時候，佢哋真係慣唔慣上有一個問題。佢哋而家慣咗自己喺屋企，自己一個空間， 係啊， 好舒服地上。 我上實體堂仲要俾個阿 Sir 睇到我唔專心。 係啊， 咁理論上你喺屋企上堂都應該要專心嘅。 嗯 傻几多一天选中我都不知处于闯信可以找到珍贵不多那时还有点狂地阔天高到勇往信即使有魔怪凭神力可打倒数不堂哦继续继续信旁人问这可算蠢哦继续继续信仍然是不改我念心中记住，而有时也许失算，能力其异国总算自愿。哦，继续继续信，旁人问这可算蠢？哦，继续继续信，仍然是不改我念。已帮我找到一切证据，我抬头去生存，迎着急风不撤退，这种相信很好，完全是究竟勇敢无惧。哇，继续过，然而大过错不豁然走过，信即过，乱步乱行，主角都有份傻，最近一卷，能力直升一波。 南亞的地方有時候都會打下風的，柏漢漸追落河這些字呢很多時候都會出現在大家的耳朵旁邊，不過誰打誰你又知不知道呢？想不想知道？白元浩轉頭告訴你知。簡單啲嚟講，切合我哋嘅主題啦。上個星期曾經打風啦，咁啊柏漢冇錯啦，就係、是、打風。咁啊打風咧有強有弱嘅，咁啊當然就唔希望咧就影響到性命財產啦。咁但係有陣時都會影響到水浸嘅。水浸咧，佢哋就會即係好似即係以前啲話咧，就將兩個字倒轉咗咁講嘅。佢哋就會講成漸追漸追，咁啊都係水浸咁嘅意思。好啦。咁啊，點解會有水浸啊？除咗有颱風嚟之外，柏漢啦，咁啊，亦都會有機會走去落雨、哦。落雨咧就係、是、叫做落河，落河呢啲咧都係一啲成日都會見得到嘅天文現象嚟嘅。咁啊，大家可以記住嗱、啊，如果第日啊，即係去旅行嘅時候，啊當地又有啲落雨嘅時候，你都識得同人哋講，哇，落河、哦。去到九千几数字咧，咁啊，梗系大家要压略少少啦，大家要警惕少少啦吓，咁、疫情都严峻噶啦，咁所以咧都有啲新嘅措施咧，都要需要同大家就讲讲， 系、大家听清楚， 冇错啦。咁啊，为咗减低一啲嘅大型聚餐，咁啊可能引起嘅一啲叫做病毒嘅传播啦，咁啊现时咧适用于酒吧、酒馆顾客嘅检测要求咧，咁啊将会扩展至到咧就系出席宴会嘅人士，咁呢个大家都应该有听过啦吓。咁、今日就29号啦，其实喺8月28号即寻日开始啦，所有出席宴会嘅人士咁啊，需要喺进入一啲宴会处所嘅时候，24小时之前咧进行一个快速抗原测试，即系做一个快测，咁啊，并且出示一个阴性嘅结果。咁啊，如果持有48小时之内获得嘅核酸检测阴性结果，亦都可以咧。就係、是、入場嘅，咁呢個就大家一定要做好啦。如果唔係你一個傳第二個咁樣，咁就無謂啦，係咪先？咁大家即係都已經做曬檢測嘅，咁我相信喺個宴會入面大家都可以更加放心。咁呢個咧就為咗大家嘅健康着想嘅嚇。好，另外咧就係、亦都為咗重點保護一啲叫做高風險嘅群組啦。咁政府亦都強烈呼籲。70岁或者以上未曾接种或者只系接种一剂新冠疫苗嘅确诊者啊，必须咧就送往专为长者而设嘅社区隔离设施隔离嘅。咁如果即系长者若果不幸感染嘅话啦，咁啊并发重症甚至死亡的风险其实都非常之高。现在我们每一天呢即见到政府公布那个叫做确诊的人数，亦都公布一些叫做死亡的人数的时候呢，其实我们都见到都是一些可能长者啦没打针啦，或者是长期病患长期病的人士啊这样。咁所以呢即为了自己的健康呢着想这个就一定要做好啦，成日都说屋企人錫你，其實你都要錫屋企人啊嘛， 係 咪先？咁如果你自己一個人嘅身體有啲咩事，其實擔心嘅都係屋企人。 咁呢個咧就為咗自己嗰、那個健康着想。咁如果你需要咧就係、是、去到預約一啲嘅叫做接種疫苗嘅話咧，其實好簡單。你上網站，你基本上就係打預防疫苗啊，咁嗰啲其實就已經全部出曬出嚟㗎啦。咁而家係最容易揾嘅資料咧，其實就係只要你肯去打針，嗰、那個方便嘅程度真係好容易就會揾得到啊。咁另外亦都新增咗咧就係私家診所新冠疫苗接種站，咁亦都係為咗更加方便市民接種呢啲新冠疫苗啦，咁所以咧，九月啊，嚟紧啊，九月起就将会增加多16个私家诊所新冠疫苗接种站，咁啊，其中15个咧喺9月1号咧就会开始运作，即系过多2日咧就会运作啦，咁啊，剩翻余下1个啊吓，9月15日亦都会投入服务，咁啊喺7月27号其实之前咧都已经开始咧就预约噶啦，咁亦都可以上网打一啲譬如关键字啦，咁啊譬如系预约新冠疫苗啊，再加埋咧就系私家诊所，咁亦都可以好简单就揾得到。咁啊新增嘅一个接种站咧，分布喺边度咧？可以讲讲，中环啦、铜锣湾、尖沙咀、观塘、沙田、上水等等嘅地区，咁啊提供免费疫苗接种服务嘅。咁如果你话要留意翻啦，嗱，科兴疫苗嘅咁啊6个月或者以上嘅人士啦，伏必泰疫苗就12岁或者以上嘅人士嘅。咁如果你系60岁或者以上嘅长者咧，就可以攞一个叫做即日筹，即日筹，即系我60岁或者以上噶， 饮完茶 系啦， 就去打， 使唔使预约噶？唔使， 系啦， 即日筹嘛，你入去攞张身份证出嚟，即刻可以帮你做。做呢一个注射疫苗噶啦吓，咁、所以咧，大家就做好呢啲叫做防疫嘅 措施啦。 不过可能有好多哥哥姐姐们啊，啲长辈们都可能仲仍然有好多忧虑嘅。咁呢个明白嘅，但系亦都明白就系而家个疫情咧，都仍然都喺一个比较高峰嘅地方。 系啊， 咁所以如果你有啲咩唔明嘅话，最好啊问一问你身边嘅医生啦，又或者上政府嘅网站睇一睇，咁你会得到更多资讯，你会释除你嘅疑虑。 系啊，其实都见到政府咧。用嗰啲字眼就係譬如更具傳染力嘅變異病毒株啊嚟到啦，咁樣疫情日趨嚴重，咁其實都係好想大家警惕多啲，就唔好諗住喂之前嗰啲數字都係咁，而家都係叫做好似抽老虎咁樣嚇嚇你，唔好抱住呢啲心態，係啦，咁佢既然都變異啦，我哋成日都話又唔知幾多點幾多嗰啲，而家新聞成日都講啦。咁我哋要去到防范呢啲更加强劲嘅一个传播力量嘅叫做病毒株嘅话咧，最有效咁，梗系自己就可以挡到佢先啦。 咁啊，小北 易发闷啊， 好多呢啲健康嘅资讯啊，咁希望大家百毒不侵啊吓，咁啊健健康康都系最重要嘅，特别系即系守护屋企人啦。 系啊， 你都唔想啊，有一个人如果中咗咧，咁可能成家又要即系隔离啊，或者有好多嘢要去处理啦，咁样咁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好，咁啊同大家。睇埋个天气，咁啊大致多云啊，有几阵嘅骤雨，局部地区咧有雷暴添。下午咧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啊，最高气温咧大概33度啦，吹轻微至和缓嘅东照东南风。展望啦，未来2-3日咧，短暂时间都系有阳光，亦都有骤雨同埋雷暴。咁啊，估计大家。今日即系既然有骤雨，就要带把缩骨遮咯。 系啊，咁因为酷热天气警告啊嘛， 啊 你带住把遮，有太阳就遮太阳， 系啊， 有雨咪遮雨咯。 系啊，有雨。 其实呢个提议几好噶。嗱，如果你落大雨咧，把遮淋湿咗啦。但系咧有猛太阳嘅时候咧， 晒翻干， 晒翻嗰把遮。因为有研究指咧，啲太嗰啲遮咧，得闲晒下佢，咁啊更加 杀菌啦， 系啦，杀菌同埋帮佢扇水啊。 去中环方向，跟住宝翠园，因为有紧急维修，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挤塞，龙尾去到玛丽医院，亦都影响到沙宣道上翻去薄扶林道挤塞，龙尾就喺港大医学院。咁喺佐敦道咧就有突发事件，去加士居道方向，跟住百加士街部分行车线都系封闭，车龙就去到渡船街。就系佐敦道，因为有突发事件，去加士居道方向，跟住百加士街部分行车线封。龙尾去到渡船街。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龙喺红梅谷路对出。 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龙尾在兆沥源对开，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过了电话机流少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西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中区警署一段挤塞，龙尾排到电车厂。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在新界方面，象鼻山路去荃景围方向，近住荃锦交汇处一段慢车，车龙去到象山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 CIBS 人人广播 好鼓励家长和小朋友一起做运动，由零开始慢慢鼓励他，等他有最基本的成功感。 CIBS 节目 小学生 做 起 做完运动更加有个学习的动力， 认识到很多朋友， 未跑的时候的同学都在那里喊着加油加油这样。 没有说胜利与不胜利，最主要是突破自己的， 因为波是圆的嘛。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阿乐阿达阿里快伸手臂， 我是 Pixel 的 George。 疫情肆虐，但是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们一定会打赢这场疫战，过回正常的生活，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香港电台第二台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国世界是 投资 O2O。 早晨啊，九点零八分，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讲讲咧，上个礼拜美股真系麻麻地啊，道指咧跌得几多，跌超过一千点啊，标普五百指数咧跌141点，纳斯达克指数咧跌接近500点啊，原先咧港股 ADR 咧都系麻麻地啊，偏软嘅啫，不过咧睇嚟今日咧开市都要跌啦，因为睇到新加坡方面咧都跌市啦，即系关于港股个预托证券，咁所以就难搞少。少啦，睇嚟咧，礼拜一啦就麻麻地，但系睇下午市翻嚟会唔会有机会，即系做翻个好事啦。 想一家大细都咁合拍， 听实晨光第一线， 白元浩主理， 亲子百分百。 晨光第一线，白元浩，亲子百分百。我系香港气象学会发言人梁荣武。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晨光第一线亲子百分百环节入面啦，咁啊电话旁边邀请到呢就係气象学会发言人梁荣武，武哥早晨。 早晨，早晨 ,Robin, 早晨。 早晨啊，有段长时间呢冇见到武哥，不过啊我经常呢都喺社交平台嗰度呢就睇到啊武哥呢就同啲孙啊一起呢就出去食下饭啊玩下，好多呢啲照片喎、啊、武哥啊。 咁啊要珍惜呢啲，当个孙仔孙女仲 仲系细嘅时间啦，呢个时间特别要珍惜，因为翻过咗就冇得翻转头 啦。系啊，我而家做咗人爸爸，我都明白嘅，即系小朋友大得快，好多嘢咧过咗就追唔翻，所以要享受嗰一刻。 系啊，我都睇到你 IG 上面好多同仔仔嘅相。 系啊，俾你睇到我仔曳个面添啊。不过想问一下武哥嗱，而家好多时三代同堂啦，不如先分享一下咧嗱，你自己培育自己女女上边有冇啲咩特别嘅心得呢？以前 我谂真系好因人而异嘅，即系譬如我嘅经验咧，未必可以套用到俾其他家长。 唔紧要，我哋分享下。 因为唔知点解，即系啊，即系啲人话女系前世嘅 情人 咩啊，情人啊嘛。咁所以咧，我同我女咧，即系自细开始就好夹嘅。吓咁即系大家都好似。细细个已经有默契啊，中意玩，中意睇书，中意睇戏，咁都好多好多嘅兴趣都接近嘅，咁所以就唔好话点样特别去谂下点样同个女去相处咯，即系一切嚟得好自然嘅。咁但系即系即系我觉得就算系大家关系几亲密都好啦，有一样嘢要注意嘅咧，就真系要花时间喺个女或者仔嘅身上边。因为有阵时我都同啲年青嘅朋友倾过，咁我记得有一次倾偈咧，就系有个年青嘅朋友咧就话：，我想要多啲仔女，即系如果结婚嘅时候。咁我话好事嘅，好事嘅。咁但系咧，而家即係世界好多問題喎、啊，全球暖化、啊、環境崩壞啊，經濟又政治又動盪啊，係咪即係多好多仔都係一個好好嘅決定啦、 啊？ 咁佢答案咧就話：，我有錢咪得咯，我可以供書教學咁得咯。咁我就問一個問題，我話你生一個、生兩個小朋友，你都可以分到時間俾佢。如果你生三四個朋友嘅時候，你會唔會俾到足夠嘅時間俾每一個小朋友呢？尤其是係我哋所謂 quality time， 係 啊，真係有質素嘅時間。 係 咁，如果我都知道有多老豆啊，放咗工嘅時候，好攰啊，喺床嗰度攤一攤一攤。跟住呢就其他時間就對住個手機，根本同啲仔女相處傾偈嘅時間係好少嘅， 冇靈魂啊！嗰啲時間真係 咁我就好懷疑，即係呢啲父母雖然你可以提供到即係豐衣足食俾啲小朋友，但係咪一個好好嘅培育子女嘅一個環境咯？ 係 咁，所以係真係即係時間係好緊要嘅。即係所以而家即係我都好珍惜，尤其是我孫女係鍾意講嘢啦。我好珍惜佢事無大小喺學校上面一啲芝麻綠豆嘅嘢呢，佢都會同我講㗎喎。咁所以呢，即係嗰個聆聽啦，即係你即係耐心咁聆聽佢，就即係變咗有個鼓勵佢繼續即係更加願意同你溝通，咁嘅時候呢，即係第一就即係你多啲了解個仔女或者孫仔孫女啦，第二呢就係可以促進感情囉。咁我覺得即係真係陪伴到佢，同埋係即係用心聆聽好緊要。 係啱啊，小朋友其實好多嘢講㗎。係 啊係啊，所以其實即係你講我個女同我孫女或孫仔嘅分別呢，就係即係其實即係老實講，即係以前我女嘅時候呢，我都係喺個事業打拼嘅階段，咁所以的確係俾咗個女嘅時間係唔係好足夠嘅。尤其是有一個決定，我都唔知係啱嘅決定定係錯嘅決定啦。就係細細個嘅時候就送咗去英國。咁就當時咧，即係送咗個女去英國嘅時候咧，我哋就唔係話好後悔，但就好傷心。 係啊，好寂寞啊！ 我仲記得我哋即係陪個女去讀書，即係中學嘅時候咧，送咗佢入學校，咁睇住佢即係一路行入去佢嘅宿舍咧，我就同我太太攬住喺度喊。咁啊，呢個心情咧就要經過好長時間先可以平復到，所以即係如果有朋友想送啲仔女去外國讀書，而係自己唔陪伴到佢嘅話咧，就真系要三思啦。 系，而家会唔会呢一刻咧谂翻起转头，觉得啊嗰阵时如果女女喺身边，可能真系有另外一种嘅幸福，会唔会咧？ 啊，一定会啦，一定会啦。咁即系而家睇翻转头咧，系有得有失嘅， 有得有失。 咁、啊、你话边啲即系得多啲，失多啲就冇法子可以评估啦。 咁系嘅。 咁但系的而且确，佢而家即系喺英国成长，咁就变咗。系佢又自己獨立好多咯。 嗯，咁當然啦，即係有陣時父母就有呢個角度啊。父母就好想小朋友成長，但係又唔捨得佢咁大個咁快成長嗬。 啊，冇錯，呢個感覺係即係好有陣時即係學習，即係做父母真係一個學習過程。 啊、 你就話講呢樣嘢咧，都係即係我一路都係。当个女啦，即个女一路长大嘅时候咧，我当佢系 B B 嘅，由头到尾当个 B B。但系有一日，突然之间发觉佢有啲女性嘅特征嘅时候咧，咁我好唔开心。 哎哟大个咗咯， 变咗大个女，变咗大个女，我反而系好唔开心。 第日要嫁人咯， 系啊，哦，咁呢个更加添啦，因为我早排同啲，因为我有个同事嫁咗个女，咁我哋一齐食饭。咁我又問佢你有冇做客畜外父啊咁樣，因為我自己都一個經歷，就係我女嫁咗之後呢，我入到佢間房呢我會喊。 哎呀好有感情啊成件事。 因為呢我同我女係好 close 嘅，即係 close 到呢，即係佢好大個，即係廿幾三十歲我哋都拖住手行街啊。佢即係我哋每晚瞓覺之前呢都會你錫我錫你咁至瞓覺咁樣。咁嫁咗之後去到间房系空房，咁真係真 係好寂寞啊我感觉得好寂寞。啊、但系武哥，而家咧女就当然大啦，又有孙啦，你自己都喺即系呢个过程入边，你觉得嗰个沟通或者相处系咪有好大嘅分别咧？ 都系两个人嚟嘅，即系个孙嘅性格同个女嘅性格咧就好唔同，所以都系要唔同嘅方法去同佢哋相处咯。吓、啊，我个女又较为静嘅， 静啲嘅， 咁啊好多时都要溜佢倾偈啊，溜佢分享咁样样。 吓、 啊。咁我個孫女咧就較為主動，孫仔就另一個性格，即係孫仔就唔係好主動同我哋傾啲嘢。 哦， 但個孫女就好主動同我分享嘅， 是是是， 所以我即係個做法就係真係佢有啲咩想同我講嘅時候就扮得好有興趣咁同佢傾啦。尤其是早排即係 COVID 嘅時間，唔使翻學啊，但係佢又掛住啲朋友啊。成日 Zoom 即係同啲朋友傾偈啦，我都咧爭取咧，希望佢 Zoom 同朋友 Zoom 嘅時候咧，可以加埋我喺度。 誒、欸、係啊， 咁即係第一，即係希望佢當咗係一個當我即係當咗我係佢嘅朋友嘅身份， 自己人咁樣啦啊，成 friend 嘅 係，又可以同佢其他嘅小朋友一齊，我未必會插嘴嘅，但起碼咧。在个镜头上面见到我啊，又见到嗰啲朋友讲乜嘢啊，咁样。 哎呀，好开心啊！呢个一齐玩喎。 如果佢唔觉得我系对佢哋嘅朋友之间嘅沟通有障碍嘅话咧、我系好乐意即系变成佢哋嘅一部分啦。 啊，呢、這个都系好有趣味、啊，即系呢一种叫隔代嘅相处咧。 而家就少咗啲啦，而家因为有实体上课啦嘛，咁、所以佢哋 Zoom 嘅时间都少咗啲啦。但以前真系。日日都同班同學喺度 Zoom， 係咁，但係會唔會個女覺得你太過錫啲孫啊，縱壞佢哋咁樣、 哦、一定啦， 一定啊， 一定。我諗呢個都係全世界嘅家長同埋呢個呢、這個祖父輩嘅一個對立、啊， 係一個較勁添啊，直頭 係。係啦，因為家長就係、是真係。要管教嘅元素，即係話嗰個份額係多啲嘅。 係， 咁祖父祖母咧就係即係愛錫係多啲嘅， 唔理噶啦，管教嗰啲就 衝突嘅，即係成日我女都投，而家成日投訴我嘅。哇！你咁一個女個孫好大個咯，你仲咁樣照顧佢咁之類之類。 嗱、啊，即係真係變咗公主啊！嗰、那個嚇， 係啊。咁、啊、其實即係我某個，其實即係我冇出到聲啦。其實即係某個程度咧，我係好似即係透過個孫女咧，彌補翻我以前 冇咁多時間陪伴個女。 嗯， 係啊，因為即係送咗去英國，咁跟住就一路喺度讀埋大學咁樣。咁、所以其實就係即係投射咗林柏宣喺度， 即係變咗唔係淨係前世情人啦，前前世嘅情人啦。所以武哥而家都好開心啊！咁希望都祝繼續祝福啊武哥生活依然要幸福快樂喎，甜甜蜜蜜喎都要嚇。 啊，一定啊，一定。 係啦，多謝曬武哥你先，多謝曬你嘅分享，好，拜拜。 拜拜。我认为同子女相处最大嘅技巧或者需要留意嘅地方咧，大家知道我对气候变化特别关注啦。其实同气候变化嗰个问题有啲根本上相似嘅，譬如话而家点解我哋个全球越嚟越暖啊，全球暖化啊，极端天气越嚟多咧，其实归根究底咧，就系一个所谓能量不平衡。因为太阳射落地球的能量呢是超出了地球射返出去外太空的能量。咁所以我哋不断咁累积咗呢啲咁能量呢，就变咗搞出而家好多好多嘅气候嘅问题啦。咁所以平衡系一个关键词啦。我哋锡仔女管教仔女俾物资俾啲小朋友，其实都要讲个平衡，唔好偏重咗佢一方面。咁如果有个平衡嘅时候呢，好似我哋个地球咁，如果能量得到平衡嘅时候呢，我哋个气候系统就唔会搞出乱子啦。咁另一方面呢，又系同气候变化有啲关系嘅，即系其实气候变化，正话讲到气候呢个能量平衡啦，其实好得意嘅一样嘢呢，就搞到我哋咁多问题嘅呢，就系、是、一啲所谓二氧化碳嘅温室气体。但系其实呢啲温室气体只系占咗全个大气层嘅1%都唔够，是一啲好少好少嘅嘢嚟嘅，但係佢就起咗一个好大嘅作用。咁所以呢，我哋喺教育子女嘅时间呢，我哋当然要全方位去审视点样至可以教到个子女啦，但係一定要专注喺边一啲好细份额但係个影响好大嗰啲地方呢，我哋特别要关注。咁譬如话即係你个仔女可能有边啲特别嘅专长啦，咁你就係要集中去培育佢呢度呢方面嘅发展啦。 晨光第一线亲子百分百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If you make your mind up, if you're loving every night, you make your mind up. Not only you give me love, but make me nice up, nice up, nice up. I feel make your mind up. Girl, I love you plus I never make you minus. If I let you smoke, it's you gon' lose my lighter. If you paranoid, then I'ma spend the night. You look like that loving every day. Time I dance with you, if I'm money, I go pay. For your love, I go pay. It ain't making my DJs, I feel you know this for you every day. When you call, run it back on replay. For your love, I go play. For your love, I go play. Make a psycho, make a traffic psycho. Baby, if you nice, you go drive me psycho. Every duty done, they make me mad. Make you sing, sing to the mic. Be my queen, girl, you are that looking in your eyes, oh. Show you many things you can utilize, oh.If I say I love you, then I tell you like so. Show you everything when I get to my zone. 松狮蜥蜴咧系属于杂食性嘅动物嚟噶，佢哋食昆虫同埋植物，咁你可以喂蟋蟀啦、蝗虫等等嘅昆虫俾佢哋，咁但系需要咧就系保持住昆虫嘅长度少于咧就系松狮蜥两只眼之间嘅距离。喂食之前，你都应该将咧就系活嘅昆虫放喺一啲咧就载有维他命以及咧就系矿物粉嘅一啲密封器皿入边摇动一下，咁啊等昆虫沾上粉末，再将昆虫咧放入去。一个咧就系饲养箱入边，等松狮蜥咧就可以进食噶，咁样就可以俾到咧松狮蜥自然嘅一种嘅刺激，咁啊亦都可以有足够嘅营养俾到佢哋咯。啊，除咗昆虫之外，你亦都可以咧就系喂住一啲切碎嘅新鲜植物以及咧就蔬菜俾呢一啲嘅小宝贝嘅。啊，仲有咧就系蒲公英、西洋菜、洋白菜、芝麻菜等等，亦都可以喂饲俾佢哋嘅。 动物是需要我们好好爱护和认识。下次我们一起听多一样东西旁下身。我是小白白元浩。 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啊，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电话旁边有阿黄生喺度，早晨黄生，早晨， 系早晨早晨， 早晨，我知道你嘅女生日， 系啊， 系 佢9月13号生日， 系咁啊预祝嘅，咁啊阿女叫阿女叫咩名啊？ 叫朱子啊， 祝佢啲乜嘢？你谂住？ 最近要身体健康啦， 系， 对啊，事事顺利啦， 系，佢大概几大到啊？ 都21岁 啦。哦，读完书未啊？佢 读完啦， 读完啦， 出嚟做嘢啦。 我出嚟做嘢啦，咁啊要祝佢事业顺境。 系啦，工作顺利啊，身体健康咁。 系啦，恋爱方面点啊？使唔使祝福佢啊？ 啊，都祝福佢啦。 系嘛？佢而家有冇着落啊？拍到码头未啊？ 啊，有。 哦，有啦，系嘛？系咁啊，系好码头嚟嘅，系嘛？ 系。 啊，咁啊，最开心啊，你幸福啦。是吧 是 啦咁佢收到㗎啦咁你吓播返隻歌仔俾佢聽咁令到佢都开开心心甜甜蜜蜜咁身体健康喇喎。 好啊 好多謝你黄生好拜拜。 拜拜。 愿我会揸火箭带你到天空去在太空中两人住。活到1000岁到130岁有你在身边多乐趣。共你双相对好得戚好得意地冷天崩多闲事。就算翻风雨只需睇到你似见阳光千万里。有了你开心啲乜都称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空气。扮靓啲皆因你癫癫地皆因你为你甘心作傻事。扮下星星叫睇到乜都笑有你在身边多乐趣。若有朝失咗你花开都不美愿到荒岛去长住。做个假的你天天都相对对木头公仔做戏。 晨光追踪31。 好，追踪31电话旁边阿畅喺度啊，早晨阿畅。 早晨刘畅。 早晨中哥，早晨阿 O， 早晨各位。 你今晚有咩好介绍啊？ 好啊，首先同大家介绍下今晚7:30有呢个香港故事树心边。咁、今集呢同大家探讨下呢香港嗰啲园林废木啊。咁、呢即係嗰啲好多时候我哋打风落雨呢都会打冧咗啲树啊，或者树有虫啊老去啊死咗㗎嘛。咁、原来香港呢每年呢都有成6-7万公吨喺呢啲园林废物。但係呢循环回收使用率呢只係个可怜嗰啲区区嘅3%嘅啫。咁、其他嗰啲呢就会抌晒落去。嗰啲堆填區 啦， 冇錯啦，咁啊好可惜啦，咁啊香港咧有一位回收樹木嘅設計師啊 ，Richie 啊，咁咧佢係香港第一個回收成棵樹嘅設計師，咁啊佢好中意咧嚇收翻呢啲咁嘅園林廢木咧廢料咧翻去做家私嘅，咁啊好靚嘅啲台台凳凳啊 sofa 咁樣，咁咧佢會由收集呢啲樹木啊到處理啊設計到生產都係佢自己一手包辦，佢又希望咧我哋咧。可以珍惜下呢一啲樹木啊，等佢哋咧可以有佢哋嘅生命可以延續落去。咁如果你都係咁一樣咁珍惜樹木嘅話咧，今晚7:30記住收睇啦。 好啊，睇下有冇機會用呢啲咧，即係叫做俾人抌啊或者廢棄嘅樹木做翻啲台台凳凳出嚟用下啊嘛。好，咁啊8:00啊大師對談喎，係咪阿昌？ 冇錯啦，咁啊今晚啊主持人林以樂牧師同埋司徒永富咧，同大家探討嗰個定律咧，叫做酒與污水定律。酒即係飲嗰啲酒啦，污水又污糟水啦，咁係個意思係咩呢？我好簡短咁講啊，講啊，就係話呢，如果你將一桶污糟水呢倒一匙羹嗰啲酒落去呢，嗰桶污糟水係冇影響嘅，但調返轉你將一匙羹污糟水抌落一桶嘅靚酒嗰度呢，你成桶靚酒都會變成污糟水嘅，咁即係個意思係講乜呢？

思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忠。 今朝我想讲有冇咁废啊？作为父母，要俾子女无限爱心，小朋友要喺充满爱嘅家庭成长，父母身教好重要。你做嘅每一个行为，讲嘅每一句说话，对小朋友都有莫大影响。例如你自己喐啲就掹整，小朋友就会有样学样，大个可能同你一模一样。仲有一啲说话唔可以随便同细路讲，伤到佢自尊心之余，可能仲会喺佢成长道路留下永不磨灭嘅童年阴影。之前都有啲调查报告指出，小朋友最唔想父母同佢讲嘅说话系乜㗎啦。例如你睇边个乖你几多，点解你咁冇用㗎，或者生嚿叉烧好过生你啦。呢啲说话唔好随便讲出口啊。可能你会话啦，我闹佢都系想佢好，我以前细个都系咁俾自己阿爸阿妈闹到大㗎啦。你都识得讲啦，俾自己阿爸阿妈闹到大。佢哋闹嘅时候你都唔开心啦，你都唔想你自己嘅细路唔开心㗎。你可能又会话啦，唔闹佢点会明，但係你又諗下，唔係个个好似你咁聪明，你諗得通唔等于你嘅细路一样会明白，如果佢哋唔明諗埋一边，咁就大件事啦。为咗小朋友大个之后识得点諗，坊间有好多心灵治疗嘅说话，帮助佢哋唔好諗埋一边。仲有唔同嘅学府专登做一啲研究添。之前外国有大学做咗一个研究，恐防大家俾人闹得多废物，长大真係变咗废物。所以列出成为废物的几大根源，希望大家留意一下。首先，切记犹豫不决，举棋不定，欠缺行动力。当你想到要做，人家已经去到终点，时间不等人的。另外，不要给自己有拖延的习惯，越拖得耐，衍生的问题只会越多。如果你惯了说我太忙了，那你就要留意一下了。还有，做事不可以只得三分钟热度，半途而废，怎会有成功的一日呢？另外，不要自我设限，要知道人的潜力是无限的。成日说这样不得，那样不得，究竟真的不得，还是你以为自己不得呢？不试过怎知得不得？要留意自己是不是喜欢逃避现实，不肯面对问题在哪，问题永远只会在这里。亦都不要喜欢找藉口，我们很惯常觉得错的永远不是自己，究竟真是你啱晒，还是只是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呢？还有，做人不要船头怕鬼，船尾怕贼，样样都怕，最后只会一事无成。你可能会说，我样样都做足，是不是就不会变废物先？你会不会成为其他人眼里面的废物，我就不知道。但是千祈不要成为自己心里面的废物就得了。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看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如果我是半张废纸，让我化蝶；如果我是个空，成方腿挥中那美态。 爱就似垃圾，残骸虽会腐化，田园中最后也开满花。被世界遗弃不可怕，喜欢你有时还可怕，没法再做那些牵挂，比不上在你手中火化，不需要完美的。 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今日嘅饮食图鉴咧，即系我哋好广泛嘅。咁我咪同大家讲下咧，就我哋喺街食嘅时候咧。炒粉面饭大家都鍾意食啦，係咪先？咁其中一啲汤面类嘅呢，其实我自己都好鍾意嘅。即係唔係諗住喂白元浩一定係食日本拉面，唔係嘅。其实有几款我都好鍾意食嘅，但如果我去嗰啲叫牛腩铺呢，其实我好鍾意食牛筋河嘅。 喔、哦。 牛筋河，因为只脚之前整亲，我就成日认住囉。以形補形，食翻牛筋得唔得嘅咧？ 喂，聽翻啲前輩講都係嘅， 係啊， 真係 嘅。係啊，雖然醫學咧就話我唔知要食幾多啖筋先至可以補到少少啦，但係個心咧，佢令到我食完之後個心態上就舒服咗。喂，咁都係幫助啊。 不過咧就好難揾到一間好食嘅牛筋係真嘅。 係 啦，有啲咧整得唔靚嘅， 係啊， 有啲比較韌啦， 韌啦，唔夠淋啦。咁有陣時 有啲淋得滯嘅， 有啲淋得滯，淋得滯嗰啲咧直頭好似啫喱碎咁樣。咁嗰啲又係唔好食嘅。咁另外啲湯面咧，唔知中國中意唔中意食，譬如喇沙。 喇沙 我喇沙好中意食噶，喇沙我由细到大咧都系好中意食嘅。咁而家如果你话我整嘅话咧，其实你叫我特登熬个汤咧都辛苦啊，所以咧我都系会要快嘅话咧，就有阵时喺街嗰度超级市场都有嘅，有啲专系喇沙式嘅即食面，嗰啲咧其实都平靓正。亦都好快脆可以整到。 不過你話講起方便面嘅辣沙味呢、啊、我就一般嘅，因為我就冇乜邊即係牌子食過呢，係、 啊、 真係覺得好好濃郁嘅辣沙味、 哦、 真 嘅。下次整包俾你試下。 係咪 係啊、嗯、即係呢一包都我覺得唔錯嘅，即係個味都幾香。同埋因為我見過好多，即係就算喺新加坡佢哋整辣沙嘅時候啦，咁佢哋都係買嗰啲辣沙醬料，咁有啲係液體，有啲甚至乎其實佢哋都係買粉嘅。咁跟住翻屋企就自己開個辣沙湯出嚟，跟住可能煎下蝦啊，買啲丸啊、豆腐泡啊、芽菜抌落去，咁其實都係嗰個面嚟嘅啫。咁但係辣沙咧肥唔肥咧就唔知啦。咁啊一陣間再同大家講。 好啊。 咁另外咧就我最中意食嘅其中一樣嘢咧就係嗰啲叫做台式嘅牛肉面。 哇！呢、這個我又係由細就好中意食。我以前細個記得便利店咧，甚至乎我落街買嘅時候咧，佢有一個有一隻係微波爐叮嘅面嘅，咁嗰只咧就已經喺好多年前已經消失咗。佢嗰陣時個名叫做咩？南京牛肉面咁樣嘅，係啦。咁佢又係一碗啊，跟住咧就有嗰啲叫做湯汁咧，就剪開咗佢，跟住倒落去，跟住就溝起佢咁樣嘅。係 啊， 跟住微波爐叮。咁我以前細個咧早餐我就 嗰塊肉就大大塊咁樣啊。 係啊係啊， 但你食唔出係咩味？ 係啦，同埋以前我記得細個咧，超級市場都有賣呢一類型嘅面嘅。咁佢係用保鮮紙包住咗一嚿面，跟住又係保鮮紙包住一炸牛肉片。同埋個湯包，跟住就一嚿俾我記得嗰陣時，好似唔知賣十幾蚊咁樣嘅。咁我就有陣時買一包當兩餐咁食。咁都係我自己好喜愛嘅啲面食嚟嘅。咁所以今日咧，既然講開面嘅話咧，我覺得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原來唔同嘅面，佢哋嗰個嘅卡路里同埋鈉咧，其實有啲都幾誇張嘅。咁所以食嘅時候咧，大家就要諗一諗啦嚇。好，咁我哋咧先講下咧卡路里最高嘅，咁就係我頭先咧未講到嘅，就係呢個擔擔麵。擔擔麵我自己都好中意食嘅，我有陣時候就忍唔住咧，就係飲埋個湯，因為擔擔麵啲味一定好濃啊。 係啊， 我自己就好中意食好濃味嘅嘢嘅。係、 嗯、 啦，清淡嗰啲都中意，不過如果你俾我選擇，我中意食濃嘅。係啦，咁啊唔知鐘哥中唔中意啦。啊，擔擔麵一般嚟講咧，佢卡路里咧係1100， 哇！ 一碗系啊、 嗯， 当我睇完之后1100咧，我都有少少却步，即系我一日嗱、男性咧，佢应该咧正常体重咧就系、是、每一日消耗大概2800卡路里，呢、 嗯 這个系已经系会消耗，即系你有2800个卡路里个 quota， 女性就可能2300至2500啦咁样，咁你话1100一餐啫， 嗯， 其实就真系肥啊，咁你再加上有啲人中意饮。 饮 汽水 或者饮汽水咁样， 咁啊超晒标噶啦。好，担担面咧，咁所以我就嚟紧都应该唔会好谂住噶啦。另外就系叻沙，头先我讲话好中意食嗰个叻沙，咁啊叻沙我不嬲都知道佢肥噶啦，咁啊但系忍唔忍到口咧就见仁见智啦。佢虽然800个卡路里啊，但系佢因为我真系都好中意食叻沙，所以我仍然会选择咧，一系就食完佢之后。跑多几个圈，系、啦，抵消翻个卡路里。 唔怪你知，最近我肥咗我早排食过啊嘛， 就系嗰800个卡路里啊。 嗰八百 系啦，嗱，咁另外有两个咧，有三个差唔多嘅，呢个冬阴功嘅金边粉啦，另外就系日式嘅叉烧拉面啦，仲有咧就系、炸排骨汤面，即系一嚿排骨炸咗，跟住另外一个碟上，跟住嗰个面咧就有埋汤咁俾你咁样上。咁呢三个咧个卡路里都系大概咧。是760个卡路里。咁如果呢三样你要揀嘅，钟哥你鍾意边个？金边粉、炸排骨汤面同埋日式叉烧腩。 咁咪啱啱早午晚三餐囉。你仲话一日呢可以燃烧2000 嘛。 啱 啱好。 早午晚 三餐。 早午晚三餐。 仲有剩添。 喎。 咁咪但係飲水或者飲茶冇卡路里嗰啲就 OK 啦。好，然后呢就係去到呢一个嘅叫做红烧牛肉面。红烧牛肉面都去到690嘅。 哇。 係啊，都系我自己知道呢我鍾意食嘅嘢嚟嘅。咁但係冇办法啦咁你卡路里燃烧自己计啦。咁另外呢就仲有一个呢就大家都啱啦。云吞面。不过 呢、 這个要 多人食啦。 多人食啦。呢、這个就要幼面。幼面咁有啲叫做雲吞面咧，佢你又中意食河粉，河粉又會肥啲啦。咁遲啲有機會再同大家講下，譬如河粉、米粉、奶粉、銀針粉嗰個分別。咁但係如果你話雲吞嗌翻傳統嗰只幼面嘅話咧，佢大概個卡路里咧係380，所以唔算得上咧係好肥。咁當然有啲人會話喂，我加面底咁點啊？加面底你要睇下嗰個面底幾大啦。通常可能譬如加多100卡路里，你當佢500卡路里左右就可以加埋個面底咁樣。咁大家選擇翻自己又唔係好肥又中意食嘅面啊，去到選擇一下咯。 我的享樂時代。 正话咧，谂住不如今日讲下都系啲饮饮食食嘅嘢啊！但系俾阿小白讲完嗰啲卡路里之后咧，即刻寒一寒。 哦，讲系 瘦翻， 讲啲影视嘢咯。 唔系我讲下模型玩具嗰啲嘢。 好啊。 因为其实咧最近咧，即系关于模型咧，咁如果你睇一啲讨论区啊，坊间嘅报道咧，即系话突然之间有人喺街嗰度俾人劈咗好多玩具出嚟。 系啊，系啊，系啊。 经常都。 見嘅呢啲新聞，爭在係究竟係你屋企嘅女伴將佢抌咗你嘅至愛出街啊，定還是係唔知咩事係 咪啊？ 俾人清曬街屋裏邊啲嘢就唔知啦咁樣。咁你成日都聽到呢啲新聞或者見到呢啲咁樣嘅報道啊。咁但係今日我想講下，其實模型咧。即係本身佢個趨勢，佢個走向咧，其實都有啲變動， 係咪啊？ 係啊， 依家係高端化，我見啲模型咧，全部咧都係千幾二千蚊一盒嘅喎。 話說係分開兩個極端，咁其實以前砌模型嘅朋友們咧，大部分都已經唔係好砌模型不濟啦。你見到佢個銷量咧，其實直線下降，特別係咧佢之前都做過一個調查，究竟而家砌模型嘅年紀咧係幾多歲？仍然咧都係還圍繞，即係以前主力嗰班咧，而家係廿零歲去到四十幾歲呢一班咧， 係 冇咗，因為佢哋已經唔砌模型啦。咁、所以咧調翻轉頭，呢一批人佢哋唔係唔玩， 係 佢哋只不過係中意喜歡一啲現成嘅嘢啦。所以而家你見到好多咧一啲已經 figure 整好曬嘅， 啊 嗰啲咧就越嚟越多，因為搞掂曬啦嘛，我唔使砌，我冇時間啦，因為我要入嚟社會做嘢，我好忙。咁但係我又想擁有買嗰啲現成嘅翻嚟擺喺度咯。 等等先，鐘哥，我想問依家你砌一盒模型啊？即系当唔上有啊，大概几耐咧？ 哇！ 我真系要砌。 我以前咧可以废枕忙餐几个钟头系咁砌啊，而家唔得。而家我通常砌30分钟，我要唞啊。 要唞系嘛？ 因为只眼又攰啦，人个集中精神冇办法咁厉害啊。 好，一个普通嘅制成品啦，即系完成品啦，对于你嚟讲啦，咁大概要用几耐时间咧？ 所以今日就想讲下。因應住我哋呢啲，你又想砌模型，但係你又冇辦法咁高集中力去砌嘅時候咧，而家就話説兩邊啊， 有代砌啊，唔係話代砌。 代砌其實不嬲都有嘅，爭在多唔多嘅啫，或者你要求幾多，你可能係我要上曬色好靚，定還是我齋數組已經 OK 咁樣啊？咁而家話説兩邊係咩咧？咁由於因應咧，即係我哋以前砌嗰模型嗰班，喂呢班斷層嘅咯。新嗰班小朋友佢哋未必鍾意砌模型㗎喎。 係。 咁所以而家就出現咗一種呢就叫做非常容易砌嘅模型。可能純粹係返返到我哋以前細個嗰啲幾塊拍埋嘅啫就得㗎啦。 咁好唔好玩呢即係對於你嚟講。 但係對於我哋嚟講呢而家啲所謂嘅齋拍埋嘅模型呢其實已經係好靚呀。因為嗰個技術含量已經高咗啦嘛。以前可能係真係兩個板件吸埋就當一件模型啦。咁但係而家呢佢已經將佢分曬色啦，有好多已經預先上定曬油啦。咁你只不過係將兩肩拍埋剪出嚟拍埋就咁 OK 㗎啦。但係已經係好靚啦。咁、 哦、 而且呢啲嘅價錢咧都 平啲定貴啲先？ 平咗添。平咗嘅。佢、 哦、 就係想用呢一類型叫做即係入門門檻再拉低啲咧、吸引翻一啲比較年紀細嘅人嗱，砌又容易啦，價錢又唔貴啦，希望佢哋養成翻砌模型嘅呢個興趣。 啊，講又講啦，我覺得依家啲模型咧冇乜點樣貴到嗱，老實 有啊貴咗你唔知咋。 嗱，我舉個例子啊，譬如早兩個禮拜度啦，咁去呢、這個嗰、那個大型嗰個玩具嗰間鋪頭嗰度啊，咁純粹行下，因為有啲細路仔就嚟生日咁樣，咁啊諗住啊買禮物咁樣啦，咁咧經過咧就見到 BB 戰士。咁我見到咧就係依家仲興出翻嗰啲三國嗰啲乜乜環太無嗰啲啊嘛， 仲係嗰個 係咯。喂，我細個玩到依家噶啦， 咁係佢哋啊。 咁我睇啦，啊，我細個賣40-50蚊盒，佢有加價嘅70-零蚊盒到。咁、那個加幅唔算驚人啦，係咪啊？ 都驚人， 驚人啊！ 計 percentage 就高啦，係咪？ 係啊， 哦， 因為佢裏邊嘅嘢差唔多啊嘛，咁、其實即係變相貴咗好多啦。 係。 咁正話講啊，即係除咗呢一個比較容易砌啲嘅版本之外咁其實話說兩頭啦，呢邊咧就越嚟越平，越嚟越容易砌，希望吸引翻啲人有呢個砌模型嘅嗜好。另一邊咧就越嚟越複雜， 哦、 越嚟越難砌，越嚟越貴。 嗰啲我唔買噶啦，嗰啲咩 perfect gray 嗰啲 係啊，去到2000蚊以上嘅模型都會有， 哦、 而且佢哋裏邊嘅組件咧係即係我哋計版數噶嘛，即係一版一版咁樣啊，去到20-30版都有，即係基本上咧。你少啲精神，你都砌唔掂啊！咁、你即係希望，即係而家佢就叫兩條腿走路咯，一邊咧就僆仔啲，一邊咧就成人向啲，希望大家多啲砌模型咯。 咁啊，推動翻個文化啦。